早晨，早晨，朝早6:08嘅时间啊，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咧见到个时间咧就系2024年嘅5月20日，咁啊，农历嘅4月13日嘅早上，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咧一齐起身啊。喺今个星期入边，希望大家都系精精神神面对咧，就系我哋今个星期所有嘅挑战。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系睇睇下，今日系5月20日，即系成日都系大家讲嘅我爱你嘅日子。喺我哋人生上边，唔系净系日日夜夜都喺度自己盘算计划嘅，有好多嘢咧冇办法计算嘅，就系人类嘅情感。在情感上面要赢的话，你用的不单止是要你精密的头脑，不过有时候太过花尽一些的叫做攻心的力量的话，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应该用个心在这一方面好好经营，跟我们平时所讲的成功之道有少少背道而驰。不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是不理性的。人和人之间一个关系如果要成功经营得好的话，就要找到当中的一些重要的窍门。当你喜欢的时间，你会看到他一个人的缺，一个人的优点。一喜欢的时间，就会所有优点都会望到出来。而爱是怎样呢？爱就是接受一个人的缺点。当你爱他的时候，纵然你双眼看到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你仍然觉得不紧要，因为我爱。你呢？在你爱情路上面的经营态度又会是怎样呢？记住，爱情从来没有分对与错，只有是爱才可以令到你们经营得更加长久。 谁？这世界可有谁？逝去了的爱情，孤单寄居，寂寞憔悴，人痛心因你别去，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消失告退。就让我消失后退，我已不懂得哭笑，就让我风中告退。 最近的时间来到6:14，这首作品《情凭谁来定错对》。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啊！咁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咁啊，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概26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嗱，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噶啦。咁啊，展望明日仍然都系有骤雨。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咁啊骤雨就会减少噶啦。而家出边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嘅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嘅。好啦，一齐咧揭揭报纸咯。咁啊，旅发局咧就推出一个叫做《香港光影漫游》嘅宣传。咁啊，透过咧就制作全新嘅电影纪录片，叫做《香港经典光影重塑》。咁啊，以及咧就推出香港电影旅游指南。咁啊，所以咧都几多唔同嘅方向啊吓。咁啊，目的系咩咧？就吸引全球戏迷嚟到香港咧，就体验我哋嘅电影之旅。嗱，《香港经典电影重塑》系第77届法国空城影展嘅一个电影市场，作一个咧就系全球嘅首映噶。啊，旅发局主席咧亦都话到啦，咁啊纪录片啊重新咧就演绎多部香港嘅经典之作，咁啊创造出咧就系独特嘅香港电影体验噶，吸引咧就全世界嘅朋友同埋旅客嚟到香港咧就展开一个叫做光影漫游。系，如果喺我哋香港咧，好多唔同嘅，即系曾经喺街道上边咧拍过片、拍过电影嘅地方。其实如果用嗰啲地方作为一个嘅主打，咁啊，等一啲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都感受得到香港电影同埋香港街道呢一种嘅魅力嘅话咧，我觉得都会系一种几开心嘅事啊！吓，咁啊，今次见到呢一个嘅纪录片咧，由多位资深以及咧就新生代嘅电影朋友啊、同业咧就继续嘅一齐咧就努力嘅，咁啊佢哋亦都包括譬如系爱情啦、警匪啦、功夫啦、动作啦、喜剧、文艺片等等经典作品嗰度攞取呢一个灵感噶，咁啊配合香港标志嘅旅游景点就作为背景啦，咁啊亦都由6位电影人啊，包括咧就譬如夏永康啊、文殿中啊，咁啊有一位日本嘅朋友宫本健治，即系一位非常之出名嘅动作嘅指导啊吓。咁另外亦都有佢哋咧重新演绎咧就6条合共60分钟嘅短片。咁旅发局就期望以电影嘅形式展现香港独特嘅魅力，以及咧就一种丰富文化嘅传统。咁我觉得呢个方向真系可以试一试啊！由于重新演绎多部香港经典嘅作品啦，咁向香港电影致敬，咁亦都咧就创作出独特嘅一个香港电影嘅体验噶，咁吸引全世界各地嘅旅客嚟到香港感受下香港。咁其中咧喺短片担任主角嘅影后张艾嘉就话到啦，咁同导演啦喺一个拍摄过程入边，佢自己咧都体会到香港好多唔同街道上面嘅美丽，亦都咧就系提到香港嘅城市同埋郊区咧，其实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好近嘅啫。我哋只系需要咧几十分钟，或者有阵时10几分钟嘅时间，咁就已经喺闹市嗰度就可以去到海滩啦、郊野公园、水塘等等。咁啊，景色可以话相当之靓。我识得好多外国嘅朋友咧，都系因为呢一点啊， 覺得香港的魅力就已經很大。我們通常如果要去行山去湖景的都要坐成個幾兩個鐘，但香港竟然間咁近，咁亦都喺一啲高處嘅地方就好容易望到，除咗有山又有海，亦有湖，甚至乎有高樓大廈，呢啲景緻咧唔係度度地方都有嘅。咁啊，負責監製啊，其中四條短片嘅資深電影策劃人陳善之咧，咁佢都話到啦，由細到大覺得香港生活嘅好熱愛我哋呢一個城市嘅每一個細節，更加提到希望咧旅客經常都可以嚟到香港，創造一個開心嘅時刻，發掘唔同嘅機遇，感受香港嘅靈活而且就活力嘅一面。最重要就是什么，香港有很多非常之正的美食，还有香港人呢也都是非常之友善的。所以今次推出一个呢就电影旅游指南，也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就做宣传的，包括比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西班牙、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等的地方，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着就香港经典光影重塑这些电影的纪录片，等我们也都就可以感受到我们自己香港人都要看先。咁啊，亦都可以即系不断 share， 咁啊，令到外国嘅朋友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方向啊，或者理由嚟我哋香港感受一下我哋香港呢一个嘅城市。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收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 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在播放歪理，吞声忍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句偈，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够全日制，不胜负荷够中关闭，聊完了再归位。心呼吸踏上征途，谁让我忐忑的见情止步，越界的我不要，勒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 陈明喜的请勿打扰模式。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出面继续都是24度，相对湿度91%。今日朝头早咧，今日想同大家睇睇呢一个，咁啊都系睇完都会觉得几开心嘅一样嘢。咁啊，市建局咧正在咧就推动九龙城岩前围道甲丙达道嘅发展计划。咁啊，市建局嗰度亦都推出啦，就话到希望将九龙城咧就提升成为一个叫做型格社区。九龙城咧最近啊，好多朋友咧对佢嗰个感觉都特别多啊，咁啊可能因为嗰个电影啦，咁啊亦都即系超过6000万，非常收得，咁令大家都会谂翻起 即係我咧，我自己都會特別咧，就諗翻咧細個有冇去過城寨咧咁樣。哦，原來冇嘅，我咧就喺城寨外圍嗰度咧，咁就經過過，咁啊睇過，咁啊入邊咧就冇入過去。不過有陣時聽翻啲朋友講入邊嘅情況，再睇埋嗰套電影嘅話咧，哇、那個感覺咧都特別濃厚啊嚇！咁啊，今次咧見到咧就發展局啊，咁啊希望咧就市區重建局啊，希望咧就將九龍城提升成為一個型格社區。咁啊，因應住佢哋嘅團隊嘅發現咧，就被評為一個咧就型格街道啊。咁啊，有一啲嘅壁畫，咁啊除咗就喺港島嗰邊咧，大家會見到之外，咁啊亦都希望喺九龍呢邊咧亦都見到。咁所以額外資助區內八棟嘅大廈咧，美化外牆。咁呢個美化外牆就有排講啦。点解有排讲呢？因为美化外墙咧系好嘅事嚟嘅，咁啊今次更加就将壁画、放入去。好啦，咁但壁画咧都要有主题噶嘛，佢有啲咩主题呢？咁啊将潮州、泰国啊，泰国就知啦，潮州就知点解啦。泰国譬如好多泰国铺啊，好多泰国人喺嗰度居住嘅，潮州、我哋好多潮州人亦都会喺九龙城啦。啊，仲有咧就系旧启德机场，将呢三个唔同嘅主题咧喺大外墙至到咧就地下嘅入口。地鋪嘅地面嗰個鋪頭啦、招牌啦，同埋騎樓底等等嘅地方嗰度咧，就呈現翻出嚟。啊，首幅外牆壁畫咧就將會設置喺城南道嘅增福樓。今次咧第一幅咧就會以泰國咧就作為一個壁畫嘅主題噶。咁啊預計明年第二季咧就會完成嘅。好啦，咁佢哋亦都有啲叫做預計啊完成嗰個圖片嘅。咁都靚啊，咁喺外牆嗰度呢有綠色啦，咁可能因為都已經有個草稿啊，咁見到個草稿嗰度呢有一隻大笨象，哇，栩栩如生咁樣呢就喺個牆嗰度，咁亦都充分展現出呢就係該區啊即係好多呢同泰國文化有關嘅一啲嘅事情啊。官方亦都提到啦，區內街道亦都咧就將會進行一啲美化嘅工程嘅，包括咧就會以唔同顏色嘅地磚喺行人路上面咧拼製出特色嘅圖案。哇，呢、這個好啦！我哋咧就好多時會羨慕外國嗰啲地下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嘢睇嘅，渠蓋都可睇嘅。香港咧地下都越嚟越多嘢睇啦嚇。咁啊，透過呢啲唔同顏色嘅地磚喺行人路上面拼製出咧就係特色嘅圖案，利用咧就主題特色嘅設計咧就美化街道旁嘅一啲嘅電箱。嗱，電箱就咁棟喺度啦，可能灰色啊咁樣。咁而家會用好多唔同方法咧美化佢啦。亦都喺街道兩旁咧就安裝一啲咧就具有潮啦、泰啊特色嘅同埋飛機圖案嘅路牌等等。啊，會唔會咧就九龍城區都會變成好似即係譬如嗰啲departure 啊，即係嗰啲到訪啊、離境啊呢啲咁嘅字牌咧，可能咧啊呢條街道咧會唔會路牌就變成嗰一類咧咁樣啊，都幾有特色噶嚇。多啲特色咧就肯定係好事嘅。咁佢哋推動咧就小區復修先導計劃，咁啊亦都額外資助好多唔同嘅大廈外牆美化。咁所以邀請45位嚟自本地、泰國以及外地嘅藝術家，咁啊提交咧就建議書嘅。咁我覺得咧都相當之唔錯。咁啊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咁喺呢個九龍城區亦都可以活化嘅話咧，咁啊相信更加多遊客會喜歡啊。唔系净系游客噶，如果活化之后，我都好似重新认识九龙城区嘅时候咧，都会去多啲啊，感受多啲，因为靓嘛。早晨，早晨，朝到6:27嘅早上。 天还没亮就起来，脑袋只剩下一片空白，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 No no， 没对着镜子告白，坦白将错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 No, no, 一个人被 起来，感慨生命突缺了一块。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喧闹过后的无奈，没停止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回忆一直都在，到达，把面具都摘开。 九点半钟之前揾你呢首歌曲 ，A.P. 潘宇谦嘅《不明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屋宇署署长余宝美话，今年开始推动特别勘察行动，拣选咗360栋较高风险嘅楼宇进行外墙勘察，至今已经完成勘察64栋楼宇，当中63栋发现有明显危险，并且已经为23栋进行紧急工程，拆去松脱嘅外墙物料，剩低就由业主安排承建商进行移除工程。他期望在今年的台风季节之前可以完成勘察240栋楼宇。余宝美出席香港测量师学会活动致辞话，作为业主有需要知道楼宇安全和维修问题，亦都有责任跟进，屋宇处亦都会加强执法工作，对于一些没有合理辩解、不遵从强制验楼、验窗通知和消防安全指示，处方会提出检控。他又说，今年内会就建筑物条例修例方面提出建议，涉及怎样精简检控程序、加强罚则和降低检控门槛，希望作出阻吓，提升执法效率。广西过去两日遭遇强降雨，多地出现水浸，多个景区临时关闭。其中钦州市钦南区龙门港镇24个钟头内累计雨量610.5毫米，打破钦州市历史纪录。而龙门港镇在星期日凌晨3点录得的1小时降雨达到189.6毫米，打破广西小时雨量历史纪录。受到暴雨影响，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市出现严重水浸，部分路段水深超过1米，南宁市市区亦都多处积水，有居民屋企入水，水深及膝，当局出动橡皮艇协助被困在屋企的长者疏散。伊朗总统莱希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乘搭的直升机在西北部东亚塞拜疆省因为大雾等恶劣天气硬着陆，当局已经在相信事发的山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国营传媒引述一个官员说，救援人员曾经接触到至少一个乘客和一个机组人员。报道又说，已经发现涉事直升机，但是参与搜救的伊朗红新月会就否认报道内容。伊朗多个邻国都对事件表示关注和提出支援，俄罗斯亦都说准备好在搜查和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所需协助。欧盟委员会危机管理专员雷纳西奇说，已经启动卫星测绘服务协助相关搜查工作。 美国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校园示威持续，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德雷塞尔大学，一批示威者周末在校园内搭建新的营地，校方已经关闭教学大楼，警方亦都到场戒备，暂时没有人被捕。德雷塞尔大学校长弗雷说，示威营地引起安全担忧是可以理解，当局正是监视示威活动，确保示威活动是和平，又强调将会做好准备，对任何破坏性或者威胁性行为作出快速反应。弗雷又说，不会容许涉及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者针对伊斯兰教的言论，亦都不会容许校外人士擅闯校园建筑和学生宿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Assalamu alaikum， 我是 BB， 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巴基斯坦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CIBS 对我来说是一个平台，去令到更加多的香港人可以接触到更加多不同少数族裔的文化。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凡。 早晨，早晨，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神光第一线，6:36啦。系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系暂时啊得我一个，唔紧要，大把嘢同听众讲。我哋住喺地球上面咧，无可厚非咁啊，人类就好渺小嘅。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咧都会面对住啲天灾嘅时候，更加会觉得自己咧就系嗰种嘅无奈啊，同埋软弱啊吓。咁我哋都要谂办法保命，即系例如系地震，甚至乎系海啸。咁啊，海啸咧。一次的时候都可以夺去很多人的性命。所以现在专家就针对海啸都有很多不同新的发明。其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以幻想到，如果你是熟悉譬如龙珠的卡通片的话，就应该会记得那些萨亚人那些太空船，就是比达和纳巴尼地球，有个圆咕噜波波的。如果你没有看过龙珠不要紧，你都可以幻想一个很大的篮球。咁呢个篮球咧，佢就可以入边咧就坐一个人嘅，系啦。咁今次咧有科学家嘅团队咧，就用呢一个 concept 咧，咁啊做咗呢啲圆形嘅一个大型嘅波波。咁呢个波波咧有唔同 size 嘅， 有啲嘅 size 咧，佢咧就可以坐一个，净系坐一个人嘅啫。咁另外有啲大啲嘅 size， 佢可以坐十个人嘅。咁亦都系入咗去之后啦，咁就好似嗰、那个有道门咁样嘅，一打开咁样嘅。咁如果你系熟悉龙珠嘅，佢嗰道门就直头好似比达同纳巴嗰个咧。咁啊，个开咗门之后就咁闩翻佢，即系嗰一只嘅门嚟嘅。好啦，咁呢个门咧就一打开嘅时候咧，又见到有个座位啦，咁啊坐喺入边嘅。咁啊基本嘢都有噶啦，譬如一啲紧急嘅食物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有水俾你饮啦，有少量嘅氧气啦，尽量提供俾你啦，一个空间。好啦，咁啊外壳咧就系极度坚硬嘅物质咧，就去到做嘅。咁当你遇到咧一啲突发嘅事故嘅时候咧，你就即刻跑去咁啊，跟住咧就可以匿喺呢个入边闩门咁样。咁万一譬如地震咁有压力压落嚟嘅时候，佢呢个就可以成为一个保护舱，保护咗你。咁如果系遇到海啸嘅时候咧，咁啊呢一个嘅保护舱，佢亦都咧就系可以随水咧。隨水漂流噶，咁如果你係周圍碌碌嚟碌去咧，咁佢就一路咧都係會隨住水咁樣去到走嘅。無論你去到邊度咧，最緊要就係佢有一個 GPS 嘅求救信號，咁可以不斷咧就 send 出去嘅。咁 GPS 嘅求救信號令到即係有啲搜救團隊咧一 check 嘅時候咧就會 check 到你喺邊度。咁如果你話你喺瓦礫下邊嘅，咁就可以清楚知道你嘅位置啦，亦都清楚知道咧你喺一個好堅硬嘅救生艙入邊，咁可以加快嗰個救援嘅速度。即係你知有陣時咧啲機器刮嘅時候，如果你唔冇一個保護嘅話咧，佢哋又好驚整傷嗰啲患者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個艙嚇即刻匿咗入去嘅話咧，咁就可以咧就幫得到大家啦。咁喺呢個海度漂浮嘅，咁佢亦都當然好快脆。亦都會安排，譬如直升機啊，或者船啊，就去嗰度揾你咧，就打撈翻你咁樣。咁佢會浮喺度嘅，咁大家放心，喺個海嗰度佢會浮喺度嘅。咁我覺得呢一類型嘅設計咧，其實都係好嘅。咁你話每一次你話坐得一個人多嘅時候，就坐得十個人，咁到底可以幫得幾多個人咧？咁樣，咁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佢嗰個概念。同埋咧，嚟緊都會越幫越多嘅人嘅時候，呢一樣嘢咧，先至係嚟得更加緊要嘅。咁希望有更加多好嘅發明，同埋亦都最希望就係減少啲天災啦。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我哋再望一望天气。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噶。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就骤雨减少。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92%嘅早上。好啦，今日朝头早就同大家讲下进化。所谓进化咧？其实我以前细个都有问过呢一条嘅问题，咁啊可能而家啲小朋友都会喜欢咧，就同样都系问呢一条嘅问题。咁啊，当你读书读到人类进化咯，咁就话又读到以前嗰啲北京猿人咯，跟住又读到譬如一种嘅叫智人，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人种，咁啊亦都由智人演化出好多唔同人类嘅种族。咁智人嘅时候，亦都有好多唔同人类嘅种族咧，咁啊喺我哋嗰阵时。都唔知几百万年之前咧就存在喺度嘅，所以咧有啲人都会问啦，小朋友就会问啦，咁马骝仔会唔会无端端变下变下就变咗做人噶咁样？最近又有新闻又话见到啲猩猩自己识得嚼嗰啲药材敷下自己块面又话好翻，咁佢又会唔会变咗人噶咁样？好啦，我哋就要睇翻进化演化系啲乜嘢？所谓演化咧系喺父母。将带有生物身体特征的信息的一些基因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遗传给他们的孩子，即由孩子遗传给他孙啊，如此类推，不断重复又重复，代代相传的过程发生。而基因也都为这个时候呢作出一微小微小极度微小的改变，那我们的进化呢就会不断去到优化了。基因在遗传的时间呢，由于稍微有部分的改变，即年月累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演化和祖先不同样貌的技能和样貌的结合的下一代，或者下好多代了。马骝的祖先虽然和人类是相同的，但是已经经历了不同的演化，变成了就是有不同的生物，所以就可能我们几亿年之前有机会譬如差不多的，但大家的分支也都不一样，所以一般来说认为就是一次的 分離大概咧就發生喺600万年之前，譬如喺黑猩猩喺呢個時間咧就同人類分道揚镳啦。一旦咧就好似馬騮同埋人類咁樣啊，走向一啲不同嘅演化方向嘅話，就會變化成為不同類型嘅生物噶咯噃。所以唔理用幾多嘅時間，馬騮都唔會變化成為人類噶。就算你话佢真系好叻，啲猩猩同埋马骝真系好鬼醒，佢哋咧都只会变成咧好醒嘅马骝同埋好醒嘅猩猩嘅下一代，而唔会变成人类噶。因为我哋已经喺一个生物嘅过程演化嘅过程入边咧，就走向唔同嘅方向啦。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就话马骝会唔会就系我哋望到落去以前嘅人类咧，就唔可以咁谂。咁我哋只系谂啦，马骝同埋猩猩佢哋好叻嘅话咧，佢哋就会慢慢演变成为好叻嘅马骝同埋猩猩。咁我哋可以欣赏下或者系睇下，小条狗仔亦都越演变咧就越叻嘅。咁所以我哋都睇下好叻嘅狗仔、好叻嘅马骝、好叻嘅猩猩、好叻嘅其他生物演变成为最终嘅生物系点样啦。我哋而家呢刻最紧要嘅系睇咩呢？就睇而家我哋同埋睇而家现在好多唔同生物嘅样子。时间6:47，听到呢一首系作品嚟自林海玲。现在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91%。咁啊，今日朝头早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嘅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最近咧多咗好多复古怀旧嘅风格啦，譬如系中意着一啲有纹理印花嘅衫啦，或者直情系有啲扎染图案，甚至系喇叭裤咧，而家都多咗好多人着嘅。咁但系咧，你着一套复古嘅风格嘅衫，冇理由唔衬翻个复古嘅装扮噶嘛？呢个时候咧，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啦。早晨，阿东。 早晨啊！ 嗱，如果我头先所讲着嗰一类型嘅衫啦，即系多咗啲呢啲印花质料啊。多了一些可能是復古一點的顏色的時候，究竟是擺一個什麼的妝容會比較合適呢？ 因為始終復古妝比較廣泛，這個 terms 我就還原基本，不如介紹一些90或者80年代一些復古港式妝容，因為始終我們是香港人嘛，介紹一些香港復古式的妝容。 是的，那有沒有說什麼特徵的呢？其實這些 妝容應該說是最精髓是在於是個五官的輪廓。 嗯，即系点啊？会立体啲嘅， 立体啲嘅，同埋我觉得复古妆容同而家真系差有少少唔同嘅，技巧唔算好深，但其实系有啲唔同嘅，同而家咪好兴韩妆啊，或者比较啲唔同颜色嘅色调嘅， 系啊， 但佢哋会还原基本步骤，就是、用翻啲好大地色系嘅妆。 哦， 咁当然你话谂起好夸张嘅色啊，以前都有嘅，啲咩紫色眼影啊，咩绿色、蓝色，但系你话想要一个复古啲而又贴近少少潮流嘅。即係你唔想化出嚟好靚嘅，係啦，咁就用翻大地色系為主，成件事係啦。 咁、哦、好，我哋一齊傾下啦。我哋由個底妝開始啦。咁、多數呢一啲嘅底妝會用啲乜嘢嘅質料呢？ 如果你有睇以前八九十年代嘅一啲電視劇啦，你發覺佢哋所有演員嘅底妝，即係或者藝人嘅底妝咧，其實佢哋唔會靚嘅。一定要是很大量的水分。 我以为是因为个 filter， 即是现在那个高清很多，他们那时候蒙一点嘛。 啊，可以这么说，但其实他们不喜欢会有另身的效果。即是听一些老前辈或者以前年代的化妆师或者一些书籍讲，他们很喜欢用粉条嘛。 哦，是啊， 是啊。是啊，他们比较偏厚身的底妆。再加上碎粉，足够的碎粉。他们以前的方法是用粉泼，直接是用个泼印上面的，即是把碎粉。哦，咁以前都有技巧話用掃嘅，但係掃咧就會薄身啲嘅，即係你想個底妝個粉感冇咁強咧，就可以用掃。咁如果你想個定妝效果或者係個粉感強啲咧，就用有啲附送嘅粉撲印啲碎粉上面，咁令到佢雅致嘅效果。即係如果你假設想模仿啲以前八九十年代嘅復古嘅香港妝容咧，就不妨用翻啲雅身嘅底妝。 嗯， 啦，即系当然而家咪好流行一啲雾面嘅底妆产品嘅，之后再配合翻碎粉就可以做翻嗰个效果出嚟。 但系有冇话嗰阵时嗰个底妆系贴近啲肤色，定系话其实我都化白少少都系 OK 嘅咧？ 我觉得女仔系可以化白啲嘅，嗰个复古妆容再白得少少都冇问题。 哦， 系啦，白得少少都冇问题， 系 因为着重于佢哋嘅轮廓修饰做得很好好嘅。 哦，系啊， 因为佢要突出嗰个效果出嚟。 咁佢轮廓修饰会做啲咩？ 你可以話佢哋唔會用啲好誇張嘅顏色，同埋唔會用另身顏色咯。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我哋想做光影嘅，我哋都會有時想用啲珠光嘅效果，珠光嘅胭脂或者珠光嘅光影咁 啊。係啊，而家好興啊！ 而家興嘅，但係你用完珠光胭脂，你發覺個蘋果肌會好靚，好另身啊，即係好少女感噶嘛。但係佢哋以前或者復古嘅妝容係唔會有呢啲嘢嘅，即係唔會有光影令，即係當然有令嘅產品啦，但係佢哋好少用，主要用啞光為主。系啦，试个效果就唔灵，但系会轮廓嘅立体感会好强咯。 系 啦， 咁如果系咁嘅话，佢哋系用啲乜嘢嘅光影嘅产品啊？ 市面上咪好多光影产品都会带少少珠光效果， 系啊， 但系佢哋以前应该用眼影颜色嘅， 哦，即系直接 可能白色 啊， 或者米色啊、米金色眼影，或者系一啲粉状嘅产品。 咁但系佢哋会照用阴影产品噶嘛？ 八九十年代佢哋应该喺个底度做光暗影嘅，系用湿嘅产品。 哦，即是可能用一隻濕的 foundation 是深一度的，然後用一隻淡一色的，這樣 是的，在一個底妝度用粉底的步驟去做光暗影出來，這樣就會透出，即是那個立體感會透出來。因為都一直經常說粉妝的產品呢，再踩碎粉面上面的皮膚呢，是會沒那麼貼服，而且會比較容易甩的。咁但係八九十年代嘅復古妝容呢，佢哋務求係想做一個由底滲出嚟嘅一個五官立體感出嚟。 哇！點解好似複雜過而家嘅？ 我哋有時想做一個妝容，唔係持久又應該話複雜啲啦。其實我哋由底做完個輪廓修飾嘅光暗影，我哋面都可以再做一次。 哦， 即係你面再加粉狀落去， 係 啦，咁就會 even 你個粉 光影嘅粉甩咗，咁呢個底都有個滲出嚟嘅效果。 咦？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而家咪好興陰影棒嘅，或者陰影膏嘅，咁其實我照用呢啲 product 係咪都可以模仿到以前嗰種妝感咧？ 但係以前咧，其實我假設你嘅船仔呢膚色可能係三號嘅， 嗯， 你可能會用六號嘅陰影嘅膏。 哇！咁爭好遠喎。 但係你搽完水粉之後咧，佢個色調會減淡咗好多，佢會變咗4.5咁樣咯。 咁但係嗰隻水粉係有色定冇色啊？ 冇色嘅。 Oh. 但因為其實因為你會推開噶嘛，你唔會搽六號色成條搽一條，你唔做漸變出嚟噶嘛。你做完漸變，其實同你本身個粉底融合咗咧，可能會變咗4號啊、4.5咁樣。 即係話唔需要話畫曬成條線 嘅，係啦，唔需要誇張嘅，即係唔係嗰啲好誇張嘅、好實色、好立體嘅。 即係唔係畫兩行喺度？ 唔會畫兩行喺度嘅，係啦，但會自然滲出嚟咯。 哦，咁我即刻。定曬啦！哦，唔怪之咧，我以前咧我有用陰影膏嘅，但係咧我一路用我都覺得好奇怪，即係點解即係硬係覺得點解深咗咁多個鼻好似好假咁樣咧？哦，而家明啦，因為我真係 exactly 畫咗兩行。 係啦，同埋你嗰個陰影嘅膏究竟係偏紅定偏黃？ 偏黃嘅。 係啦，咁會好啲嘅，但係因為偏紅咧，你會發覺好似因為有戴眼鏡嘛，你戴眼鏡咪呢度會紅嘅有時。 係啊。 佢就變咗成條紅咁樣紅色一條咯。 Oh. 所以我哋會留意翻究竟嗰個陰影嘅產品係偏黃定偏紅， 係， 因為好多少少特別嘅技巧嘅，即係如果成個妝容嘅復古妝容嚟講，咁眼影有少少唔同喎，又即係成個眼妝 係， 因為我哋而家大部分女士都好中意正，可能簡單啲成個眼蓋同一隻色噶嘛，即係最、最簡單，但係佢哋好中意係用一個淺色成個眼蓋打底先，淺色啲嘅，但眼尾嘅三分一咧會用個深色去做，即係前後兩隻色咯。 哦， 因為而家少女仔或者而家呢個 trend 比較少啲，即係而家可能多數一個小 smoky eye， 成個眼蓋都係同一隻色，加少少擰身嘅眼頭咁樣， 而家係興 係啦。咁但係復古嘅妝容係比較偏向前後色嘅眼影咯，個對比會比較強烈少少嘅，重點放喺眼尾三分一嘅位置， 係深色少少， 深色少少嘅， 係通常都係用大地色係， 大地色係。 嗯，即係可能一個淺啡，一個 當然你配合翻，如果假設你嘅復古嘅衣著係真係一個 theme， 係一個 party look， 要著得好誇張嘅， 即係波長。 係啦係啦，即係可能我今日個 theme 係復古80-90年代，咁大家都可能會去嗰啲 online 上網訂啲衫出嚟，就誇張啲噶嘛。你就可以用翻啲誇張啲嘅色，即係咩紫色啊、綠色嘅眼影顏色咯。 嗯，係啦。咁如果條眉咧，我成日見到咧，譬如而家就好興啡色眉啦，但係嗰陣時係咪應該係都係黑色嘅咧？ 又唔算黑色，但不過佢會自然嘅眉形，但係佢唔係好流行一字眉，係啦，亦都唔好似歐美嗰啲好誇張會拋曬嘅成條眉，即係唔會一條彎月形嘅，即係根據翻你嘅眉形，但係會深色少少，同埋拉長啲咯，係啦，因為正常咧應該係我哋個黃金比例咁樣畫眉，但係佢哋會普遍畫長少少嘅。 哦， 長啲啲係啦。 咁但係條眉都係冇話係咩色嘅，即係灰色都 OK 或者啡色都得嘅。 係啦係啦，因為復古嘅妝容好少會配合即係香港啦，因為以前應該比較少金頭髮啲噶嘛。 哦，係喎，其實以前啲人應該少染啲喎。 即係80-90年代嘅女星都唔會染金色漂白色頭髮噶嘛。 係咯，都係韓流嚟咗香港之後，大家 都 係 配合翻會深色嘅眉為主咯。 啊， 同埋佢唔會太多 colourful 嘅嘢喺個妝度。 係。 係啦。同埋佢哋好重視光影噶嘛，所以佢哋個眼影要漸變完之後咧，佢哋會加個眉骨光影落去嘅。 嗯， 係啦。但如果你話想係80年代嘅香港妝，你就會加強眼窩嘅窩位。但去到90年代咧，就冇咁強烈噶啦，即係呢個眼嘅窩位嘅啡色就冇咁強烈啦。 係。 係啦，所以有少少唔同嘅。 咁如果係我哋條眼線咧，我哋都係跟翻自然地，其實佢哋都有少少唔同嘅咧。 如果你話90年代咧，佢哋係內眼線。不會 拉太長的眼線，令到隻眼有神就好。咁再早啲咧，佢就會拉長嘅。你發覺80-90年代嘅戲咧，其實佢哋如果你話想再濃妝啲咧，其實佢哋會化一個好少嘅煙燻眼出嚟嘅。但係都係以大地色或者深黑色、灰色、啡色為主嘅。一個 smoky eye 出嚟嘅，係啦。但係你話想自然啲嘅復古妝，再配合少少 trend 咧 ，trendy 啲咧，其實就唔需要咁 smoky eye 咯。 哦， 係啦。 所以話其實都唔係話同現代嘅妝容爭咁遠，純粹係變咗淡身啲，即係冇咁多 colourful 應該咁講。 係啦，冇咁多彩色嘅嘢，佢主要著重擺喺佢個純妝度嘛。你發覺復古妝容嘅年代咧，即係話可能20-30年前嘅，佢哋都好著重於純嘅線條感。佢哋可能會畫大少少個唇啦，或者會用唇筆勾勒翻個唇形出嚟啦，再修飾得好靚。你發覺睇翻80-90年代嘅雜誌，或者係睇 online 嗰啲圖片咧，你發覺佢哋個唇咧係好靚嘅畫筆， 哦，即係佢哋特登會揾啲唇筆勾咗個形先。咁但係隻色方面有冇話其實係個飽和度高過而家嘅咧？隻色 飽和度好高，佢哋要靚面又得，佢哋雅身又得，因為嗰時冇霧面呢樣嘢嘅嘛，雅光又得。你譬如睇下《真情》呢套劇集嘅女演員咧，佢哋都係用大紅色嘅唇妝嚟，個妝容眼影好少， 嗯， 係啦，條眉會好深色，化得比較白嘅， 哦， 係啦，即係個妝感上面呢、這個復古妝。但係我哋當然想要 trendy 啲嘅，你化出去真係唔係，即係我哋 唔好太白， 係啦，咁同埋我哋唔係真係造型嘅派對嘛，所以我哋比較復古嘅衣著咧，其實點都要配合翻一啲現代嘅元素落去，嗯、即係我哋而家呢個 trend。 咁但係胭脂隻色咧，佢哋又著唔著重 咧？所以我就建議翻可以加翻少少胭脂顏色落去， 哦、 因為佢復古妝容就唔需要太強烈嘅胭脂，同埋佢哋陰影同埋佢哋胭脂嘅手法咧，都係用一個斜形嘅方法嘅。 哦， 係啦，即係唔會特登喺蘋果肌化到好紅卜卜啊，或者好少女感好強嘅，佢哋做一個輪廓嘅效果出嚟，係啦，所以就成個年代感就出翻嚟啦。 哦，咁其實聽落都唔係話咁難，反而係我冇諗過係嗰個陰影嗰個位置原來係由底妝開始做起啫， 特別啲咯，即係呢個技巧性啲類 型。係啦，如果做唔到嘅，試下用陰影膏，我陰影膏咗幾次嗰個感覺。咁樣咧，今日就唔該曬阿東，令到我哋知道咗咧，究竟點樣係可以化一個復古嘅妝容啦。咁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講啦，拜 拜。 6:59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啦，咁啊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都会由6:00陪大家去到早上嘅10:00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7嘅早上啦，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咁啊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噶，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咧 ，Didi 就已经一早就入咗入嚟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 白，你好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星期一咧，今日咧就天气好似会变得都比较上犀利， 系啊，今朝翻嚟你有冇落雨？我翻嚟落毛毛雨， 我翻嚟都有毛毛雨， 嗯，我之前我同事就话佢系落大雨添，因為區份唔同咯。咁而家總之就毛毛雨啦，可能局部地區性啦嚇，大雨就咁大家留意啦。你知啦，天雨路滑受好多意外嘅。咁啊，今朝早咧只係咧路面方面啦，依個樽頸位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嗰段咧就開始慢車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嘅。咁另外都有兩個工程提提大家啦，一個就喺葵涌嘅永基路噶，咁永基路去翻葵喜街方向，近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場嘅慢線仍然封閉噶。咁另外沙角街都係水管工程。沙角街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对出快线都是封闭的，就是这 样啦。嗯，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如果有塞车的话避开它， 是 一早就避开它，好一点。 系啦， 揀個第二條路咯。 如果好塞車嘅話，當然揀個第二條路啦。聽住我哋交通消息，咁就 OK 啦。 係啊，所以我每一次揸車咧，係開車之前咧，我都會 check 下自己去嗰個 location。 係啊， 即係嗰一點啊，到底個情況係點樣啦？咁嘅幾方面要用嘅。咁而家你話手機上面嘅一啲地圖嘅裝置，咁真係好方便嘅。你撳個掣，跟住又可以知道你到底大概幾多分鐘去到喎。嗱，如果一有塞車嘅話咧，又可以係啦，留意翻譬如港台嘅消息啊，我依 應該點樣走啊？咁樣， 因為好難，好麻煩嘅。你高速公路走唔到噶嘛？你喺屯門公路套路講龍翔道，你即係有啲位可以轉，有啲位轉唔到，你就真係好禮計。 所以就一早咧開車之前咧就穩定曬嗰啲資料先，係啦，跟住就先至開車。 冇錯啦，穩定資料都好緊要。今朝早咧想同你分享一下啲叫資料啊。咁因為咧你睇到咧，唔係你睇到係我睇到啊。咁有啲媒體咧就講喎，咁啊話啦，有個內地客咧就搭港鐵啦，佢過咗150分鐘都未出閘。150啊，150分鐘仲未出閘咯。 150分鐘咪兩個幾鐘頭 啊！咁見到附加費咧就話哇，不如你俾咁貴嘅地鐵費啊！其實好多人咧都知道咧喺同一個港鐵站出入咧係要俾附加費，你都知啊。 同一個港鐵站，我記得出入嘅話好似係咪俾10蚊啊？我唔記得 你。嗱，係啦，我同你一樣，以為係俾10蚊，啱嘅啱咗啲，又唔啱啲。嚇咁咧，原來咧喺同一時喺同一個一定嘅時間裏邊咧，冇出閘咧係要俾附加費啦。咁好啦，咁講翻頭先嗰個唔係內地客咧，就因為過咗150分鐘啦。哇！158啦，原來喺裏面逗留咗。咁原來過咗150分鐘咧，就係要俾另外附加費嘅。根據一個港鐵嘅規定啊，咁港鐵咧就有一個叫乘車超過限定時間嘅附加費。咁所有乘客咧，如果入咗已經俾車費嘅區域之後咧，需要喺入閘之後咧150分鐘之內咧完成呢個車程咧，就唔使罰錢。聽住啊，150分鐘即係2.5小時啦。但係佢158啊嘛，過咗咯。咁2.5小時內咧，咁就要原來要佢俾附加費喎。然後咧出閘咧就要俾錢啦。咁好啦，咁乘客冇合法嘅授權啦，同埋冇合理解釋之下咧，總之喺150分鐘內咧就要罰錢啦。咁好啦，點樣罰法咧？好啦，你估妥，你估下頭先你講個10蚊咧，只不過係同一個閘出入啫。咁原來咧喺2.5小時之內 over 咗咧，喺原閘出入又好啦，總之成人咧就要俾64蚊。 哎呀， 長者要俾31.5。 我仲諗住估係咪要俾30蚊，但原來成人係64蚊啊。 64係啊，我再打去港鐵度再問過，你知啦，媒體嘅嘢你唔知係咪真 嘅。 係啦，咁長者就要俾31.5嘅。好啦，咁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你同一個閘出入咧，頭先你講得啱嘅，俾10蚊咧就係 over 咗20分鐘，即係你過咗20分鐘之內，同一個閘出嚟就俾10蚊，但係你喺20分鐘之內，即係4個字之內咧，就只係俾3.9。系啊， 即系佢嗰个最低消费 系啦。咁你3.9系成人啦，咁当然啦，优惠车费嘅长者就俾过四嘅啫。 系我记得咧，同一个站出入咧，其实系当其时点解会有呢一类型嘅叫做方向出咗嚟咧？系因为有唔少人咧喺个地铁站，即系港铁站入边咧，就交收嗰啲货物啊。 佢哋而家就系打，好似你咁讲咯，原来因为打击咧喺货喺地铁里边交收啲货物咯，咁所以就开始多年前开始咧就实施一个罰則咯，咁但我好似你咁講，我不嬲以為同一個閘出咧就罰10蚊嘅，但原來咧4個字之內咧就罰3.9，過咗4個字咧就罰10蚊。 哦，過咗4個字就十，即係我同你都啱嘅，就啱啲， 啱啲頭先講咗，啱啲又唔啱啲咯，所以大家 如果你同一個站，跟住你等嗰個人，譬如我真係當你喺度等人啦，等嗰個人等咗好耐嘅話咧，你都係唔出閘嘅話，就要罰64蚊， 系啦，总之系过咗 两个半钟， 2.5小時就要罚呢一个64蚊啦。系讲 唔系同一个站添啊，吓呢个就讲紧。 系啦，主要唔系同一个站，你要另外俾翻个附加费嘅，即系例如我由荃湾搭到嚟九龙塘8.5啦，咁你除咗一个罚嗰64蚊之外，你另要俾翻8.5噶。 哦， 因为你唔系同一个站啊嘛，咁你当然要俾翻车资啦，因为罚钱啊嘛。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搭开港铁嘅朋友咧。大家都當然好多人都知啦，但真真正正好詳細，你知啦。有時香港人咁繁忙，真係唔係會好記得係點樣罰噶嘛。咁但係其實我有時諗，哇，2.5小時你都未出底罰啦，2.5 做咩喺嗰度遊車河？咁同埋我覺得咧，就算你真係我當你好有時間啦，或者真係諗住體會下香港呢啲，譬如當旅遊咁樣，我就係用今日咧全日，我就係要搭香港嘅鐵路。去到旅遊嘅， 你呢個點又幾得意喎？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你旅遊嘅時候咧，例如我喺九龍塘，我而家九龍塘啦，九龍塘出發嘅，咁我諗第一個旅遊點，譬如黃大仙咁樣，咁我咪去到黃大仙，我咪出閘咯，跟住我咪去嗰度逛下行下咁樣，咁啊跟住我再入翻閘咯，即係我每一個過程，例如跟住我又去九龍城區嘅，跟住我去九龍城，我食飯咁樣，係啦，我食飯。去揾啲泰國鋪頭食飯，跟住我去嘅時候咧，我又係會出閘噶嘛。 你一係估出人哋出閘啊，啱嘅。 係啦，咁啊出閘，跟住嗱，當我跟住我又去其他地方啦，例如我要去濕地公園咁樣。咁我去濕地公園，就算我去到轉乘啦，又經呢個荃灣西站，又再坐車坐呢個港鐵，又去到天水圍站咁樣啦，跟住再轉車咁樣。咁但我都係會出閘噶嘛。 係你一講係全部出閘啦，可能一興咧啲深度遊咧唔出閘係嘛？每一個閘影有咩顏色咁 啊？所以我咧就係、是、要講一樣嘢，就係如果你係諗住搭港鐵去到做旅遊咧、嗯，其實冇錯嘅，即係旅遊咧成日都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但係問題即係當你去到一個地方，你咪上下去路面買下嘢食啊，飲下嘢啊，跟住逛下影下相，跟住再入翻閘咁樣。其實呢個先就係玩啊嘛！即係就算去到同一個站咧、 嗯， 你。即係去到唔同嘅站，你都要出閘。 係啊，你而家講係出閘啦，但我覺得如果唔出閘嘅話，兩個半鐘頭內影每一個站嘅特色，其實你都好到好遠㗎啦。 係啊， 你哋睇住時間，唔好過兩個半鐘即刻出翻閘咯，係咪？ 兩個半鐘， 佢唔係限你兩個字啊嘛，或者二十分鐘嘛，兩個半鐘其實一個好長嘅時間。 兩個半鐘真係好長啊。 係啊，咁所以其實好似你咁講咯，其實想影每一個站嘅特色都可以嘅，咁、但係咧自己睇翻時間咯，亦都可以小白咁樣講，係出下閘咁又唔同嘅世界咯。 係啦， 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 唔係全世界唔係所有嘅鐵路站咧，都係好似港鐵咁有心思，就係、是、咁多顏色 喎。係 啊， 啊，我都覺得好特別 嘅、啊。有時你去到其他地方嘅時候，你發覺原來佢哋都係一 set 嘅顏色， 嗯、 不過係嗰個字唔同嘅啫。 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嘅服務交公共交通服務做得非常之 好， 好 好啊， 又密啦、 這個， 班次又乾淨。 係啊， 你睇下其他地方可能比較冇咁乾淨。係 啦、啊，同埋咧，佢分顏色好啊，即係我哋搭慣嗰啲咧。 係啊， 我哋其實唔使睇咩站。 係啊，九龍塘係藍色， 係 啦、 啊，淺藍色咁樣。 係啦、啊啊， 雖然佢都有一樣嘅，譬如九龍塘淺藍色。跟住美孚又淺藍色，金鐘又係淺藍色咁、 啊、 樣， 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翻咯、 啊。有趣啊！ 記住啊、 這個， 大家記住個罰則啊，千祈唔好咧。有時想話坐耐啲，咁你俾罰咗就唔抵啦。咁但係好似你咁講，我同事頭先今朝講話，罰三個九嘅要同一個閘喺二十分鐘之內，咁原來我就知道，原來唔係十蚊喎咁樣。咁、有時你真係入咗去唔記得咗，翻翻轉頭噶嘛。 係啊 ，OK， 係啦，咁啊呢啲就大家努力咗啊，記住啦嚇。 冇錯， 唔該曬 Didi 先，唔該曬。天气方面有咁嘅，咁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咁啊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咁稍后转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啊明日咧仍然都系有骤雨，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就骤雨减少噶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6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阿欧继续请嚟自助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啊！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连续几集咧都有关心到咧社会工作者咧嘅一个内耗啊，同埋 burn out 嘅情况啦，有少少身心枯干啊。但好记得咧，早两集咧你有讲过啦，就系、是、话其实各行各业咧都有机会有呢个身心枯干嘅情况，可能系做老师、做医护等等啦，咁样唔逐一细数其他嘅工种啦。究竟我哋应该点去缓解自己嘅 burn out 咧？又点样发现？喂，嗰啲先系属于内耗，嗰啲先系属于 burn out。咁啊，交俾周博士去诠释一下先。 好多谢阿欧，系啦。咁我哋呢两集都讲呢、這个即系职业过劳以至身心枯干啊，呢个 burn out 啦。咁有人就会问，喂，咁点先算 burn out 咧？我点知自己系咪 burn out 咧？嗱，其实系有一个专业嘅评断嘅吓。咁就一般嚟讲有三个症状，三个指标咧，系可以 check in 到，可以核实到啊。我哋係咪已經去到一個身心枯乾嘅狀態？咁所有市民依一刻咧，即係聽眾值得留意一下嘅，聽一聽，希望渴望對大家有價值啊！嗱，第一個症狀咧就喺工作，所以佢通常直譯為職業過勞，係由職業開始引發到成個人嘅身心狀態嘅枯乾。所以第一個症狀咧就喺工作上邊咧。已經失去了我本來有那份激情啦，那份熱誠啦，甚至那份使命感，還要是很可惜的，可能我們當初做這份工作的時候，哇，很有抱負啦，很有 passion 啦，有一道火的，那同時做一下做一下，整個對工作已經謝曬，譬如不想翻工啦，抗拒，不單止抗拒老闆，抗拒埋啲服務對象啦，抗拒埋同事啦，唔想聽電話，一放工即刻熄機，任何關於工作嘅信息唔想睇，唔想聽，甚至對工作已經係冇曬所有嘅使命感㗎啦。咁呢個第一個症狀係就係職業過勞啦，就唔單止係攰呀，而係個工作嘅熱誠係冇曬。咁呢個第一樣嘢，咁當然好可惜㗎下，咁自己受傷害啦，服務對象、團隊、上司、下屬都會受影響。 嗱，第二個症狀啦，就唔單止係工作啦，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就講由職業過勞去到身心枯乾，就係、是、身體出狀態，就係、是、會好攰啦，瞓醒都攰啦，長期係一種好疲累嘅狀態啦，甚至無端端會想喊啦，甚至真係會喊啦，然後好容易有情緒啊，甚至對最愛嘅人好容易發脾氣啦，自己好猛疹啦，即係自己都知嘅，但係幫唔到自己。呢、这個就係身體嘅症狀。嗱，第三個啦，就係成個人出事啊，即係由工作啦，由身體啦，情緒持續係一個比較低落嘅狀態，嗰度火冇曬，然後人際關係都受影響嘅，即係平時好想見嘅人都唔係好想見嘅，平時好想傾偈嘅嘢唔係好想傾嘅，好負面啊！一傾偈就會哇，甚至講粗口嘅，會鬧人嘅，就算平時好斯文嘅人講嘅嘢都好好暴躁啊！成個生命嘅能量啊！嗰種正能量係明顯地下降，所以三個症狀由工作、身體以至成個人嘅身心狀態都出事嘅。 我都有試過，其實我都有試過，周博士，你講嗰種情況， 大部分人都試過㗎，係 啊， 係即係程度問題嘅啫、好嘛，嗱，我先聽下歐你講一講先，你聽到呢三點，你自己覺得點㗎？ 我啊，覺得自己有經歷過啦，咁走出來亦都不容易啦，而有機會唔係一天半天咯，係有機會係可能維持到一兩個禮拜一種咁嘅狀態，但最惨系乜嘢？最惨就我哋朝头早都要好正能量咁样。喂，早晨啊，周博士，今日有咩题目同我哋分享啊？但其实内在可能我系有啲嘢系有啲 burn out 嘅，个身心灵好攰嘅，成日好似瞓极都唔够嘅。会静落嚟个人有少少眼湿湿想喊嘅。有一种无助嘅孤独感嘅，类似呢啲情况，我估就。有少少呢種狀態啦，唔知係咪咁咧，周博士？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首先其實大部分人都有經歷過嘅，大部分人都有經歷過，冇經歷過肯定係極少數，我都有啊，我唔止一次啊。當我遇到一啲接二連三衝擊，我成個係謝曬想死嘅，佢維持嘅時間唔短嘅，通常唔係淨係幾日嘅，我試過維持好幾個月嘅，都係嗰種狀態，仲要表面上仲係瞓曬身去工作，所以好辛苦嘅，嗰段時間係辛苦嘅。咁幸好都係求助啦，即係求助啦，處理啦，有方法處理啦。咁如果唔係，可以係一生嘅狀態嚟嘅。咁所以呢個真係要必須正視嘅，特別當社會衝擊大啦，經濟環境唔好嘅時候咧，呢個係集體嘅，唔係任何一個人嘅問題嚟嘅。所以我諗喺呢一刻嘅香港咧，我諗整體 burn 啦個數字會高嘅。咁當然呢個要做一個好大型嘅研究先至可以。check 到啦，你可以想象嘅，今次香港大學呢個研究，連全香港最專業嘅助人者社工，根據呢一個研究，呢255個社工，竟然都有中等 burnout 去到 93% 咧，咁一般市民只會更高，係嘛？咁點算咧？大家自然會問呢個問題啦。咁我上兩集都講咗嗰種覺察力啦。咁我喺度諗啊，不如我而家就用兩三分鐘，好簡單，同大家就即時做一個。呼吸嘅練習，好放鬆嘅練習。 好啊， 當然啦。如果你揸緊車，就可能繼續專心揸車啊。 哦， 係。如果你係安全，依個要講一句先啊。因為 唔係因為我忽略咗揸車嘅人啊，突然間我進入咗你嗰個正啊，周博士可以同我哋免費做一啲呼吸練習啊，跟住又可以即係調解或者理順到我哋早上嘅。烦乱不堪的情绪啊，但是是、真是、有些人可能已经做紧嘢或者开紧工噶咯，咁样或者揸紧车咁样，咁你 OK 嗱，唔紧要嘅，嗱揸紧车嘅朋友咧，港台节目可以重录噶吓， 系啊 翻听啊， 好啊，好啊， 卖个广告先啊，放港台吓，咁你一理解，你理解嗰种状态咧，继续专心揸车，继续理解状态。如果你而家系放松，你个环境许可咧，咁就冇得顶啦。咁就呢、這个我想同大家做一个深度少少嘅呼吸练习吓，三分钟到啦，大约好嘛？咁就只系需要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就唔好瞓喺度，因为瞓好快就瞓着噶啦吓，唔好瞓低。咁就俾你坐低啦。咁然后只手如果可以咧，两手轻轻搭住放喺胸口。代表住尊重我哋嘅心啦，代表住尊重我哋自己嘅内在。如果你个环境系许可的话咧，可以俾自己轻轻闭上眼睛，俾自己慢慢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吸入无尽嘅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然后将所有负面嘅情绪、压力、能量。譬如是悲伤、恐惧、无奈、内疚、自责、委屈、忧伤、难过、难受、羞耻，完全释放出来， 去到宇宙無邊無際的深處。再一次由頭殼頂上面天頂百會的穴位呢，吸入無盡的慈悲、祝福、寬恕和愛，吸入來自宇宙的深處、宇宙的大愛，無盡的慈悲、祝福、寬恕和愛，然後沿著腳板底中間涌泉穴，將所有全身體的負面的情緒能量甚至病毒排出體外，去到宇宙無邊無際的深處。首先做幾下好慢好靜的深呼吸，深深的吸，深深的呼，容許自己非常的放鬆，感受個腦袋是一片空白的，頭腦是很舒服很空白，沒事需要想，沒事需要做，而一個心是很寧靜很温柔很舒適的，隻手可以放在任何你覺得舒服的位置，然後呢你可以讓自己慢慢放鬆的時候呢，兩隻手放在身體五臟六腑由頭到腳任何一個位置，輕輕放，可以放在條頸胸口條腰，輕輕搭住它就可以，跟身體不同的部分說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可能放在脾胃啦，放在腰啦，放在頸椎啦，放在個膝頭哥，放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的，好輕輕放落去，然後可以細細聲講出聲，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而在一刻只是需要俾自己慢慢放鬆，繼續深深的吸，深深的呼，然後感受到個身體越嚟越放鬆，越嚟越柔軟，越嚟越舒服。同時我條腰可以繼續是比較挺直的，是條腰比較挺直的，然後我們多謝回我們心肝脾肺腎五臟六腑，然後一刻可以俾自己靜一靜，感受一下身體有沒有任何訊息想跟我們說呢，身體有沒有任何邊個部位有任何感覺呢，或者內在有沒有任何聲音身體想跟我說，喂老闆好累啊，俾自己唞一唞啊，或者哇去行下山啊，去離島行半日啊，或者落樓下公園行半日啊，或者情緒方面啊，身體會唔會有啲信號同我講呢，諗返起哎呀我唔好再孭別人嘅情緒啦，唔好再孭別人嘅責任啦，或者身體嘅潛意識呢會有智慧提醒我喎，我值得同阿媽講一聲多謝你，我值得關心返爸爸，我值得同我老婆講一聲對唔住，老婆辛苦你啦，我平時成日發脾氣，老婆多謝你。在這一刻最後啦，最後30秒俾自己靜一靜，即係感受返慢慢放鬆，慢慢深呼吸嘅時候，感受返身體有冇任何信號去提醒我，有冇任何訊息同我哋講，我哋只係好虛心去聆聽身體嘅訊息信號就可以啦。嗱，呢個練習呢我哋經常可以做喎，嗱剛才嗰幾分鐘嘅練習一個濃縮版本啊，平時我帶係要帶20分鐘甚至半個鐘頭。嗱，剛才呢我就想問返阿歐利嗰一點，我最後講一句啦，就係、呢個練習係任何時候可以做嘅，冇任何宗教背景，即係好好舒服順體照顧返自己身體，首先俾自己放鬆啦，俾自己深呼吸啦，然後多謝返身體啦，然後聽返身體嘅信號，因為身體呢每日24小時俾訊息我哋㗎，邊度痛呀、邊度冤呀、然後我哋只要夠靜呢，咩叫靜心呢，靜心就係將個心靜落嚟，咁所以我哋經常可以做呢個練習。阿、你做正話呢個練習你覺得點呀？ 好彩坐喺度做啫，因為呢都好舒服，真係好似周博士話齋啊，做嘅時候呢可以療愈身心靈，但如果你瞓喺度做呢隨時又瞓著覺，即係 冇錯，瞓低係就好高機會瞓著覺㗎。所以嗱，你當然瞓著覺都係好嘅，同時因為呢個練習有更深層嘅，唔係淨係瞓覺，想我哋收到身心內在嘅信息信號。特別當我哋已經 burn out 已經出事啦，或者情緒有問題咧，我哋唔使去睇醫生，我哋自己都識得成為自己最好嘅醫生，自我療愈啊。所以我有推動嘅，我哋叫 self coaching， 全民 self coach。即大家都做自己的教練，做自己的治療師，自己幫自己，這個令到我們人際關係即情緒健康、身體健康、關係更加健康，好嗎？ 嗯，我們今天又獲益良多啦，多謝周博士啦，跟我們、做了一個呼吸的練習，亦都叫手把手樣去跟我們透過大氣電波做啦。印象之中跟你談了這麼多次偈、都未試過這麼詳細、這麼仔細地用了兩分鐘時間去做這個練習啦。我都幾建議大家sorry 啊、可以之後翻聽翻這個呼吸練習。 系啦，咁啊， 系啊，嗱，如果你哋喜欢咧，我俾啲 feedback 回馈俾我哋啊，因为我系大量地带唔同主题嘅呼吸练习嘅，我每次带十几二十分钟嘅，即系譬如内疚啊、恐惧啊、无奈啊、迷失啊、自责或者身体嘅病痛啦，譬如有 cancer 啊或者有重病啊，呢啲呼吸练习系自我疗愈嘅好强大嘅作用嚟噶。我或者下两集可以同大家详细讲呢个自我疗愈啊，即系身体啊。是有好强大嘅自我疗愈嘅能力啊！即系正如中医成日讲，正气存内，邪不能干啊！即系西医亦都讲过嗰个强大嘅免疫系统啊！即系其实空气充满住细菌、真菌、病菌、病毒噶啦。咁点解有啲人永远唔会病，有啲人经常就会病呢？关键唔在于外在嘅环境，关键系在于我内在个免疫系统嘅能力。而透过呢啲咁简单嘅自我療愈嘅一啲呼吸練習咧，對我係身心狀態都係好有幫助，所以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嘅，好嗎？ 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总统莱希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乘搭嘅直升机喺西北部东亚塞拜疆省，因为大雾等恶劣天气硬着陆，当局已经喺相信事发嘅山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国营传媒引述一个官员话，救援人员曾经接触到至少一个乘客同埋一个机组人员。报道又话已经发现涉事直升机，但系参与搜救的伊朗红新月会就否认报道内容。伊朗多个邻国都对事件表示关注和提出支援。俄罗斯表示准备好在搜查和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所需的协助。欧盟委员会危机管理专员雷纳西奇说已经启动卫星测绘服务协助相关搜查工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讨论加沙战争问题。白宫说沙利文和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团队讲到他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会谈，和讨论了加沙战争和尽量减少平民伤亡的必要性。沙利文重申以色列需要将军事行动和政治战略结合起来，以确保哈马斯被打败，所有人质获释，并且为加沙带来更美好的未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军方说在首都金沙萨挫败一宗政变企图，政变领袖流亡的前政客马兰加等四个人被打死，四十几个武装人员被捕，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人。军方发言人说马兰加在星期日凌晨带领五十几个武装人员企图发动政变，他们原本计划袭击总理图努卡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巴的住所，因为无法确认两个人的地址，转移攻击副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候选人卡梅雷的住所。武装人员随后闯入民族工总统办公室附近的区域。军方目前已经拉了四十几个武装人员，当中包括多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目前首都局势已经恢复平稳。美国驻刚果大使说对有美国公民涉嫌参与政变企图的报道非常担忧，强调美方会全力配合刚果当局的调查，并且追究任何参与犯罪行为的美国公民的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咧就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喺清水湾道去 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而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入龙尾就去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另外仲有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在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最后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师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男子剑击代表张家朗在国际剑联花剑大奖赛上海站以15-7击败美国对手夺冠。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早晨7:37啊吓，咁啊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讲体育嘅环节咧，除咗阿 O 啦、小白啦、嘉明都喺度同我哋一齐讲。 早晨 啊，嘉明， 早晨 嘉明， 早晨 啦， 早晨各位成功嘅听众。 耶，咁啊今日咧当然要同大家 wrap up 下咧英超嘅盛况啦。 哦，英超 啊，系啊，咁啊嗱，英超咧当然大家知道尘埃落定啦，就 系 曼城啊四连冠啦咁样。咁啊至于阿仙奴咧，咁啊好努力啊吓，战斗到最后一刻咧就算琴日反击。 到个赛果赢到爱华顿，但系都未能 冇办法啦。咁因为即系那边双曼城赢咗嘛，咁即系都系要老土讲句噶啦。我谂阿仙奴球迷都唔想嘅，就叫赢尽掌声，博尽无悔咁。咁但系佢哋都唔系想要呢啲赞美嘅说话，佢哋系想要个杯。 系啊， 即系好直接啊。咁但系每一年英超真系净系得一个一队球队系可以得到呢一个奖嘅话咧，咁冇办法啦。阿仙奴其实今年我觉得佢系值得攞冠军嘅，系啊，攞英超。我自己都即系我唔系阿仙奴球迷，但我都觉得佢值得攞冠军。 咁啊嗱，争凳仔啦，第一位就系曼城啦，第二位阿仙奴，第三位咧就系咧利物浦。 系 利物浦就高普咧带领咗利物浦咧就接近咗九个年头啦。 哇，有咁耐啦，原来 系啊！琴日啊有一个盛大喺雁飞路咧有个欢送嘅仪式啦。咁啊，我哋有位DJ 嘅同事都过咗去啊，黄天恩啊， 阿柯腾啊嘛， 系啊，咁啊， 佢一同我讲话佢去睇利物浦最后嗰场波嘅时候咧，我 send 咗我同高普嗰张合照俾佢。 即刻去現場搶 先， 用 呢個方法咯。其實都好浪漫嘅。我自己作為一個球迷啊，我真係覺得有陣時呢啲你有一下嘅悸動啊，即係心靈嘅悸動咧，你真係要去睇啊。即係尤其咧嗰陣時我飛過去睇高比拜仁臨尾嗰一兩場波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我人生冇做錯嘅一個決定啊，絕對係人生。因為你真係估唔到，喂，人生真係好無常啊！即係你過去咗一陣間，喂，又喺架自己嗰架直升機嗰度墮咗落嚟，咁就冇咗啦。你當年見佢咁風光嘅轉身投射，或者哇爆扣入樽，咁所以我成日覺得做球迷咧，有多嘢都係有今生冇來世。意思就係好似柯淳咁樣咧，你想去咧，你去啦，你將你嗰個年假嗰十四日咧。奉献晒去俾高普啦，啱噶啦，因为咧你起码冇后悔啊嘛，之后系咪先咁啊？球员球迷都系咁啊。琴日咧我都冇后悔自己睇阿仙奴啦，咁睇到成点钟啊吓，咁所以今日都眼肿肿咁翻嚟，不过 声音仍然系亮丽。 我哋系感动啫， 都系值得嘅。英超前半版就咁样睇，琴日咧所有列强都赢，因为同时间十一点钟进行啦。讲紧咧，车路士亦都赢波啦，曼联亦都赢波。 喂，但曼联咧即系创咗最差嘅排名喎， 系咁，但系琴日都算赢波收季噶啦，赢波收季啊，琴日都算系 博尽无悔，其实用喺即系得罪讲句就系用喺曼联身上边，可能会更加贴切咯。 系啦， 你问我嘅话， 咁但系咧，佢都起码唔使降班，降班就真系惨啦。咁啊，有几队就笃定降班啦，系咪啊，小白？ 其实我自己都中意曼联嘅，咁但系今季嘅成绩嚟讲咧，的而且确唔系咁理想啦。咁当然有即系你见到阿坦格自己都话到，如果仲喺度批评曼联嘅话咧，咁啊。代表嗰一班人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係唔識足球嘅咁樣，咁係咪建構一隊球隊需要時間咧？咁可能的而且確係嘅。咁我哋就如果你話即係曼聯嘅球迷可能要俾多少少時間曼聯。咁你話今季已經完結咗啦，咁希望來季我自己都覺得希望想呢一隊以前嘅班霸咧係再做個成績係做得好啲， 係 真係唔好再咁多問題出嚟啦，咁而啲球員咧發揮亦都係高水準啦，對住一啲強勁嘅球隊，強如曼城、阿仙奴嘅，咁係有得打嘅，係好睇嘅，平分秋色嘅，已經唔講邊個係平分秋色嘅，對住一啲弱隊嘅時間咧，咁係真係叫做實食冇黐牙嘅，咁呢個我諗係大家想睇到未來嘅曼聯就係咁樣咯。 咁要睇下啦，仲可唔可以留喺英超前半版都未知啊？ 而家第八啦，咁你見到其實降班嘅，咁你見二十位石飛聯啦、搬尼啦、勞頓係十八啦，咁樣十七啊，諾定咸森林嘅，咁你見到其實賓福特咧就39分咁啊，其實都已經係穩陣噶啦。咁當然而家都叫做38場踢曬啦，咁樣係啦。咁啊，來季其實我自己你話觸目嘅話咧，就仲有今季喺第11位，其實成績唔算好嘅白禮頓。咁你見到三千分即係退下火線之後咧，其實成隊波咧。哑火 都好差吓，琴日亦都唔能够赢波收 lead 啦，呢个几估唔到嘅喺主场方面，咁啊唔好理啦，咁嗱有人走啊，有人留低啦，下年咧冠联嘅赛事咧有三队咧就会升上嚟，包括咩咧，里斯特城啦，跟住有一队咧就20年咧都未上过英超噶啦。 咁就係葉士域治啦。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一隊球隊啦。咁啊，葉士域治嗱，今年 又玩催淚啦，葉士域治。 今年咧就係、是、季喺呢個冠聯啦，即係英冠嗰度咧就第二位啊，升上去英超嘅、嗯。第三位咧壞孩子列斯聯啊，再次咧即係叫做英超升降機啊。有一年咧跌咗落去冠聯咧，今年又上翻嚟啦。咁、嗯、啊，李成啦，97分啦，高居榜首。 李斯特城嘅升咗上嚟冇問題嘅啦嘛，係嘛？ 冇問題噶啦，會減分咯。今年其實英超咧有幾隊都有減分嘅，同大家睇翻啦，即係愛華頓咧就比賽會減咗8分嘅，諾定咸森林咪減咗4分，所以森林咧比賽會減4分咧，仲可以喺17位嗰度頂得住咧。其實佢哋都付出好大努力咯、嗯，因為來回咧爭一場贏波同埋爭一場和波啊，講緊就係比賽會扣4分嘅話，咁愛華頓又再誇張啲啦，減咗8分，8分就差唔多接近有要3場勝仗，咁、 啊、 所以都係幾陰功嘅咧。咁可能嘉明你會話：喂，點解佢哋會俾人減分嘅？咁樣無端端咁樣，咁原因就係可能佢哋財務問題咯，或者佢一啲球員欠薪嘅問題啊。係啊，唔係因為佢哋 唔係因為打得唔好㗎， 唔係佢哋因為 所以唯有靠佢哋打得更加好去掹翻啲分翻嚟。 你千祈唔好咁樣講啊！ 原來係咁， 係啊。咁仲有咧，頭先小白都有講啦，譬如李斯特城咧升咗上去英超之後咧。咁咧，因為佢過往咧爭英超賽會啲錢，嗱、 嗯、 英格蘭嘅足球聯賽咧係超聯還超聯，冠聯還冠聯嘅，喺、 嗯、 冠聯冇爭錢嘅，咁、嗯、啊你規矩上你攞夠分，你咪升班咯。係超聯嘅時候咧，佢爭落英超賽會錢嘅，咁、 嗯、 究竟會唔會佢下季來季升到上英超嘅時候會執行加罰？有一啲 punishment 咧，又係好似頭先我講嘅愛華頓或者托定咸森林咁樣，一嚟就減咗7分咧。咁如果你一嚟減咗7分，其實 足球員咪覺得哎呀， 你諗下， 曼聯走噶啦， 曼聯同阿仙奴係爭緊2-3分嘅咋。即系你2-3分已经喺个位置排列嗰度系争好远啊！ 咁唔怪之得，通常啲球季一完咧，攞咗杯之后就系啲球员开始准备转会嘅好时机啦。都听闻都有啲唔同嘅消息传紧出嚟。据闻，头先你提过嘅白礼顿嘅主帅咧，好似话已经基本上讲到一定会过去拜仁慕尼黑噶 咯。 走啦， 唔系，但拜仁唔系，拜仁而家话到嘈。 拜仁咧， 系到嘈， 因为球员咧就话声泪俱下咁啊，中意佢。 系啊，话到嘈有得再玩。 系咯。 系啊，话俾得太少时间杜槽，同埋譬如头先有讲哈利简尼啊，以至 但杜槽咁样换人法，啲球员又咁样即系都 拥 戴 嘅， 但系佢真系好嘢、 啊。以至南韩籍嘅强手金敏哉都话杜槽系好。好靈動， 係咯， 好似話依家留得住稻草啊！ 我見上次即係對皇馬嗰場，其實個個都喺度話佢個領軍係真係出現問題啊嘛。 係啊，但係依家傳緊嘅，其實反而咧，即係呢個迪薩比咧，就俾巴塞。俾曼聯同埋 AC 米蘭都有傾緊嘅，即係嗱我睇翻再貼啲就係呢幾個呢、這個球會啦。咁我自己再個人思想咧，我覺得 AC 米蘭係最高嘅、，AC 米蘭最高，因為我覺得咧紅魔鬼曼聯咧未必會揾白禮頓呢一位領隊。 坦克價係咪會再做多貴啊？ 會啊，其實。坦克價好有戲劇性啊！ 其 實呢位領隊好有戲劇性， 咁佢見報率又好高喎、 啊。係啦，咁 即係曼聯，你知就係有上市嗰啲咧。 係啦，不過咧，暫時咧都未塵埃落定嘅。其實咧，再深入少少講 ，AC 米蘭咧又傾緊咧法甲里爾嗰個主帥過去 嘅。嗯， 即呢、這個時間就係不斷放風咯，即係好似舊時香港好多嘅歌手朋友都會放風話，我喺呢間唱片公司離巢啦，跟住咧有某啲唱片公司嘅高層咧又會同啲娛樂版記者講咧話，我哋都傾緊㗎啦，呢個嘅歌手，呢個嘅明星咁樣， 又或者喺啲中環某大餐廳，即係明知係商場入面高幾層就影到落去嗰啲相咧，又會浮出嚟係嘛？ 係啦，咁究竟係咪咁咧？真係不得而知啊嚇！嗱，足球嘅世界咁樣睇咧，當然咧头先开节目嘅时候咧，都听到宣传声大咧，你会听到咧世一嘅江文蔚咧、阿联酋啊夺金，再加上咧张家朗大奖赛咧，又系强势摘金，睇嚟咧我哋嘅剑击好手咧，都为到咧巴黎奥运咧好好铺路。 喂，最紧要就系咁样啊！咁我哋而家个前边嗰个阵风咧，都已经吹得咁强嘅话咧，个气势好好啊！咁啊，令到我哋即系去到巴黎奥运。咁当然啦，你话香港嘅体育嘅话，我哋就系希望巴黎入场，佢即系。 奧運嘅入場，佢每一屆咧都係越嚟越多嘅，咁可以增加我哋攞獎牌嗰個機會率啊嘛。咁我哋每一次咧有奧運參加嘅時間咧，咁大家都係話我哋嘅目標係攞獎牌嘅。咁當然我哋嘅目標除咗攞獎牌之外，仲希望係攞金牌啦。因為我發覺我哋已經個實力係雄厚喎，劍擊啦，咁又或者游水啦，都係我哋一啲好熱門啊，甚至乎咧就係好有足夠份量去攞金牌嘅項目啊。 係啊，即係大家又可以睇下。不過頭先講香港代表隊嘅巴黎奧運入場券咧，就比上一屆奧運咧，依家目測咧或者可增勝嘅比例底下咧，係比上一屆奧運係少咗啲嘅，咁少咗啲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就係唔係大包圍啊嘛，唔係你有100張入場券，但係得兩塊牌啊嘛，最緊要係你30多張入場券咧，跟住咧攞曬30多塊牌， 貴精不貴多， 係啦，咁就搞掂啦，好 target oriented 嘅，即係目標為本嘅，我哋做香港人又講效益，我哋香港隊都好有效益嘅，好有效能嘅， 同埋睇翻咧，我哋今次真係完全感受得到香港嘅運動員咧變成體育明星。嗰種嘅影響力有幾深遠，唔係淨係眼前度咧，淨係睇話今屆嘅巴黎奧運有幾多個獎牌攞翻嚟就為止叻啦，而係你睇下，譬如話飄色先算啦，小朋友都去扮演香港運動員，然之後大膽拍心口話我準備去奧運攞金牌翻嚟，呢一種就係之後嗰個後續咯。係 啦，咁啊，同埋有多啲廣告商去幫手咧，其實係好事嚟嘅，因為運動員咧，你淨係俾獎金佢，可能啲即係普羅大眾都見到原來運動員嗰個方向咧，係都揾到啲錢 嘅 喎。 爹哋妈咪放心噶， 系啦， 爹 哋妈咪放心咯，咁我可以练多啲剑啦，咁样好重要嘅。 I know. 睇翻佢啱啱最近開始翻嘅呢一個 Eras Tour 入邊咧，都已經有翻呢一隻新碟嘅部分咯噃，即係話咧佢全新嘅作品都已經有現場版本啦。聽過有 Taylor Swift 再加上 Post Malone 嘅 Fortnite。 晨光第一線，嘉明。 首先讲开体育运动啦，咁今日咧嘉明都讲少少啊，因 为 话说咧，寻日朝 头做咩？你系咪讲诶？琴日马场嗰啲会员杯啊？ 嗰啲唔使讲， 嗰啲都系体育运动嚟。 都系。 我琴日好似喺镜头入边见到你喎。 我冇啊，我带小朋友去佢哋嗰个小朋友会咋？ 系咩？ 佢哋都系会员咁啊，有份去 啲衣香鬓影咁样。 系啦，咁我都系即系妈妈装咁，就唔好落去沙圈嗰度。 系。赛马运动都系运动。 系啦，不过我想讲嘅咧，反而系拳击。 拳击估 唔到。嗰度会唔会讲拳？激咧，因为咧，其实寻日朝头早香港时间咧，就举行咗系据闻啊，25年嚟啊，第一次非常之厉害嘅重量级拳赛。点解要咁讲咧？点解要讲25年呢个数字出嚟咧？因为原来寻日对决嘅两位咧，都系不败之王嚟嘅，两个都系成个职业生涯冇输过一场拳击比赛。 哎呀，咁最后点啊？平手，因为大家都唔想输。 居民尋日咧，哇！真係戰到最後一個回合，12回合咧，先至分得到勝負嘅。咁但係尋日呢一場嘅比賽厲害嘅地方咧，就係因為好多朋友都係專登遠赴由唔同嘅地方咧飛去睇呢一場嘅賽事。咁啊，尋日咧去到開始呢一場嘅火焰擂台之賽啦。咁啊，尋日之後做開打嘅時候咧，世界統一拳王就係烏石克。咁烏石克咧就係對翻住英國都非常之厲害嘅呢一位嘅拳王啦。咁都係非常之犀利嘅 Tyson Fury 啦。咁就兩個人一齊去。对决嘅时候咧，话原来系99年以嚟第一位系所谓毋庸置疑嘅冠军啊！即系你赢系绝对赢晒掌声嗰种嘅，一定必定赢嘅咁样。咁同埋咧，原来佢寻日打完呢一场嘅赛事之后咧，系会四大联盟都俾佢赢晒嘅。 哦， 系啊，咁所以系 WBA 啦、WBC 啦、IBF 啦同埋 WBO 全部职业拳坛嘅四大联盟咧。哇！一次过包办晒， 哇，好嘢喎！ 咁所以真系所谓我哋以前咪成日讲重量级歌手、重量级颁奖嘉宾，呢只真系重量级嘅拳王对决啦，咁样样。咁啊，苏非常之厉害啦，见得到即系基本上寻日打足12个回合咧，大家都系非常之开心嘅，都系觉得完全值回票价啦，好满意呢一场嘅拳赛啦，咁样样。咁当然啦，最终赢咗嘅咧就系乌直克，系啦，轰轰烈烈嘅呢一场赛事，系啊， 佢系乌克兰嘅拳王嚟噶，原来佢系嚟自乌克兰 嘅，都想特别讲一讲下呢一位嘅拳王，因为咧，其实我谂相信中意佢嘅朋友咧，唔系净止因为佢打得好，佢本身系非常之精准嘅呢个技术咧，大家都知道喺擂台上面见得到好多，但系原来佢背后嘅故事咧，都真系几感人嘅。讲下少少佢嘅出身，同埋咧我自己最觉得佢系值得大家留意一下嘅呢个嘅小故事啊，因为咧都知道乌克兰近年都几多唔同嘅战乱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战争打紧啦，咁但系佢哋都有啲国家级嘅一啲朋友咧。平民啊，走去投入呢一个嘅军队入边咧，去到帮国家去到打仗嘅。咁话说咧，作为拳手咧，佢哋其实每一场嘅比赛都有唔少嘅奖金噶。你可以咁讲，有啲拳手，譬如话好似菲律宾咁样啦吓，都有曾经试过听过咧，阿 Manal 咧，佢阿 Pat Yao 啊，咁佢都会试过话赢咗个奖金之后咧，就全数捐翻俾自己嘅乡村，咁希望可以重建翻佢哋嘅教育咁样。 系啊，耐唔耐都会听到呢啲故事啊。 系啦，咁甚至佢都曾经试过选总统啦。咁都有好多唔同即系拳王界嘅一啲精彩故事嘅。咁但系呢一位嘅新一代嘅拳王咧，佢厉害嘅地方就系当佢试过有一次嘅赛事，临比赛之前咧，佢个奖金。都系可能去到100万倍噶啦，咁佢就话佢唔打，点解佢唔打呢？因为佢要去当兵，佢要为咗自己嘅国家，佢宁愿用自己做拳手、职业拳手嘅呢一个身份。我退落嚟，我去帮国家打仗，咁样样，咁于是乎咧，放弃咗几百万嘅呢一个奖金咧，就去为咗国家打一场仗咁样， 为国去付出， 系啦，咁所以都真系几传奇 咯。咁所以咧，佢嘅对手咧输咗之后咧，佢都讲话，我依篇嘅文章亦做富利啦，即系佢嘅对手，即系嚟自英国嘅拳手，咁佢又话。其实我已经赢咗比赛啦，我认为咧，呢一位嘅拳手咧，其实佢只系赢咗几个回合啫，但系大部分都系我自己赢嘅。但系你哋都知道啦，佢哋嘅国家咧依家系打紧仗嘅，所以咧连裁判都会站喺佢哋嗰边。咁所以咧，我呢场比赛咧，我输得光荣咁样。咁嗱，你都知道拳击比赛咧，除咗计点数，仲系。计整体观感嘅， 系啊， 因为你冇 K.O. 到对手咧，就系、是、裁判觉得即系啊， 好似嘉明嗰边获得优势多啲、点数多啲， 技术运用又好啲、 点数多啲，或者睇个感觉上你挥拳多啲、你 aggressive 啲，最后系咁样判嘅。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呢个输咗落败咗嘅拳手咧，阿 Tyson 咧就讲话其实。我点数上都系赢噶，不过观感上输咗俾佢。嗱，我唔知系咪跌咗落地攞翻扎沙。我依家都系睇赛后嘅一啲访问咁样讲嘅。 同埋居民佢哋两位咧系有签呢一个重赛条款嘅。咁、只要阿 Tyson Fury 佢一日佢唔系话退役嘅话咧，佢哋两个系会有机会再一次。 系好似话十月再打，即系睇系咁睇啦。 系啦，咁我睇下到时系咪咁啦。不过我讲咗个重点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嗱，本身嘉明就唔系叻睇拳赛嘅人嚟嘅，即系作为观众咧，好多时候我都系唔知。究竟呢一个回合系边一个赢？佢两个都冇跌落地，咁究竟系点样计分嘅咧？咁咁啊，寻日咧就一个大挑战啦，因为咧。據聞昨天開電視的時候家中的小女兒都有幾位坐在一起看、就是家長輔導班的時候、 家長指引、 就是當爸爸看到哎呀好犀利啊好勁啊好勁啊一個就問究竟誰贏了、這回合媽媽不識答然後第二個就說媽媽為什麼他們打到這麼流血都不停的他很壞、啊、是啊他真的很壞的你現實生活不要做人家在打比賽所以才這樣打的但是最絕是什麼呢 BB、未到歲半嗰個 BB 睇到乜就做乜嘅，見到拳手拳王喺度打打嘅時候，佢最後就一瓜打咗落去爸爸嘅面度。 哇！真係要家長指引啊！ 所以家長指引係必須，尤其是睇一啲比較激烈啲嘅運動嘅話咧，都真係好需要大家喺從旁輔導一下啦。 要啦，呢、這個梗係要啦。 咁要諗下，你先生欣賞拳擊比賽嘅時候，咪應該匿埋喺房睇啊嚇？ 係咯，啲平板要嚟做咩嘅啫？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晨光第一线呢、這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翠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金股大事件早晨，早晨，温生。 早晨好，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啦。今个礼拜咧，市场焦点咧都有唔少，有纽央行咧嘅议息会啦，同埋咧咁多个国家公布嘅最新嘅五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同埋咧话最紧要七国集团嘅财长啊大。会啦，嗱，如果要你去排列咧，究竟边个因素咧最大机会影响今个礼拜嘅财金市场咧？ 如果你要我排列的话我相信七国大会是最重要的。在今个星期五和今个星期六一连两日七国集团的财长就将会开会的。根据路透社引述来自意大利的消息就讲了他就说七国财商在今次的会上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要继续去讨论是不是会将因为俄乌战事而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等值的俄罗斯的私產咧，係將佢咧係將佢嘅個產生出嚟嘅息率咧，係將佢沒收嘅。咁同埋咧就將呢啲沒收嘅資金咧就攞嚟咧就俾烏克蘭咧就作為軍費之用嘅。嗱，事實上咧呢個議題咧其實已經係討論咗一段日子噶啦。咁就係未知道今次嘅大會七國咧會唔會咧係會有所決定噶。咁作為投資者，我哋要防範咩咧？就係咧，如果一旦呢一個先例一開嘅時候沒收咗俄羅斯嘅資產咧。 咁或者咧可能會進一步咧就動搖咧全球央行對持有七大貨幣嘅信心，咁從而咧可能會令到更加多嘅資金咧會轉投向黃金啦，同埋白銀咧作為儲備嘅，咁所以呢方面大家係要密切留意住噶。 係明白 G 七嘅重要性啦。至於咧紐央行嘅議息會又有啲咩需要顧及咧？ 嗱，今個星期三咧，紐央行咧就將會議息，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可以話係意料中事嚟噶。重點要留意嘅就係紐央行面對住當地嘅經濟嘅環境較弱嘅情況下咧，佢會唔會繼續係堅持咧係個緊縮嘅貨幣政策，即係維持個高息率不變嘅？唔好忘記，而家紐西蘭嘅息率咧係同美國平衡嘅，喺 5.5% 嘅。咁同埋咧，我哋要繼續要留意住啦，佢會唔會係要為咗要打擊個通脹作為佢主要的目標啦，呢啲都係重要啦。咁啊，事實上咧，正係因為紐央行過去咧都講啦，就話咧喺打擊通脹咧，佢哋係會堅持打擊通脹，就算嗰個經濟轉弱，佢哋都要去以呢個打擊通脹為目標。呢事情係因為呢個原因啊，解釋咗點解過去紐元強嘅原因嚟噶。上個星期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紐元嘅匯價咧就係企喺61.30美仙啦。咁啊，同今個月初即係五月一號相比較，當其時紐元企喺58.72美仙咧，而家可以话系升咗唔少，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咁所以我哋今个星期星期三要睇下紐央行咧会唔会维持咧系高息嘅货币政策嘅。 转个角度咧，都知道今个礼拜咧好多嘅国家都会公布佢哋嘅采购经理指数嘅数字啦，仲有唔少嘅国家都会公布咧通胀数字，可唔可以一次过同我哋分析一下咧？ 嗱，通脹嚟講嘅話咧，當然就係重要啦，因為而家個工業國佢哋嗰個都係講緊幾時會去作出減息啦。咁減唔減到息，當然就要睇通脹數字。咁所以今個星期公布一系列通脹數字咧，就大家要留意噶。咁啊，分別有邊幾個國家會公布通脹數字咧？今個星期咁啊，有星期二嘅加拿大咧，星期三嘅英國咧，同埋星期五嘅日本等等噶。嗱，過去加央行咧就曾經講過嘅，就鑑於咧當地咧嗰個住宅嘅樓宇嘅定息按揭咧，就快要到同銀行咧作重新釐定嘅日子啦，即係重新要做按揭啦，要重新定立個息率啦。咁以而家咁高嘅息率咧，其實對當地嘅即係個置業者嚟講係好難即係維持一樣嘢。咁所以咧，加央行咧就曾經就暗示過，就話要盡早減息嘅。咁所以咧，今個星期我哋又睇下加央行對加拿大個通脹數字出嚟嘅結果係點樣樣啦。咁如果通脹數字係許可嘅回落嘅，咁我亦都唔排除咧可能會加快咧，加央行咧嗰個減息嘅市場對加央行減息嘅預期嘅，咁而家暫時市場估咧，加央行咧最快減息嘅日子咧係七月份嘅。咁啊睇翻英國啦，嗱當地咧首季嘅經濟咧雖然擺脱咗衰退啊，咁但係依然咧係疲弱嘅。咁啊加上咧保守黨政府咧可能要喺今年年底大選啦，咁呢一切都令到咧市場覺得咧就話，如果個通脹許可嘅話咧，相信英倫銀行咧都會喺六月份咧有機會減息嘅。咁呢個亦都係解釋咧喺今個星期咧，英國公布嘅通脹數字係咁重要嘅原因。咁最後睇翻日本啦，咁日本嘅情況啱係相反嘅。咁我哋要睇嘅日本嘅通脹咧，會唔會咧係維持一個較高嘅水平咧，令到日本央行咧要加息嘅？咁啊，通脹以外咧，嗱，今個星期四咁啊，分別有日本啦、歐美啦，同埋英國等等咧，都會呢啲主要工業國咧會公布五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啦。咁啊，透過呢啲數字咧，咁大家亦都能夠掌握咧全球最新嘅五月份嘅經濟狀況嘅。 温生啊，不如我哋又聚焦下睇下資產市場啦。睇到近排咧，無論係大宗商品啦，以至係貴金屬啦，再加上啦歐美股市咧，都創咗一啲歷史嘅新高或者喺啲高位嗰度徘徊啦。節節上升嘅原因何在咧？當中又有啲咩啟示咧？交俾温生幫我哋分析埋啦。 係啊，係啊，講得啱啊！因為咧近期我哋見到咧紐約期銅咧上個星期咧就創咗歷史高位嘅，即係銅價創咗歷史高位。咁而咧白銀價格咧上個星期五咧亦都高見咧係31.59美元，呢、這個可以話係自2013年2月，即係講緊11年以嚟係最高嘅一個水平。咁啊金價亦都唔低啦，咁啊金價上個星期五更加高見過2422.68美元啦。咁同埋咧有似乎有蠢蠢欲動咧，準備想好似～ 突破今年四月份所創嘅歷史高位2431美元嘅勢頭嘅。咁仲有咧，英國金融時報一百股市指數同埋標普五百指數咧，上個星期咧亦都相繼咧係創咗歷史高位。咁呢一眾睇落嚟咧，好似係一啲嘅完全唔同嘅市場。咁但係咧，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咧，佢哋咧都係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咧反映緊咧整體嘅貨幣嘅購買力嘅下降嘅。咁面對住不斷貶值嘅貨幣咧，咁投資者咧為咗保本咧，相信正係令到佢哋咧係將嘅資金咧係分散到投資係去到上述唔同嘅資產嘅市場嘅主要嘅原因。咁明顯咧，而家各個主要嘅國家嘅貨幣咧，都係即係似乎有啲係爛鬥爛嘅情況。咁睇下邊個嘅貨幣啊，息嘅稍為高啲啊，經濟稍為好少少啊，就係咁樣對比啊，能夠睇好啲嘅啫。咁但係如果佢哋睇翻佢哋整體購買力嚟講嘅話咧，同上述嘅商品嘅不斷創新高咧，但其實大家可以感受到咧，嗰個整體嘅貨幣其實個購買力喺度跌緊落嚟嘅。 咁投資者又要多加留意市況嘅變化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匯嘅大事件啦。唔該，温生，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滚不得未熄的火炉，鞋带不绑就匆匆出门，前院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河，飞奔你病床全身。涌出来，没法干。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So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皮毛。站在大街中跑步，练习路夜飞车赶路，长号小背包一个，等你急需我一秒展开旅途，遗迹都未遮黑中揭露，分开后都依然为你好。或者今日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Just let me know， 就算不可共路，亦记得一齐过，剩下光年那一段曾风清楚，再生一日还是连住你。肉身倒下，联系还未到，在冰山上罹难，全照我仍然生路。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Just let me know， 伴侣请转忙 我总可陪你，最后也无。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带啲好嘢俾大家睇下，就係呢呢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啦，上个礼拜五就推出呢香港光影漫游嘅宣传、 嗯、 透过呢制作全新嘅电影纪录片呢香港经典光影重塑，咁推出呢呢个香港电影旅游指南，咁理论上系咩呢？理论上就係俾大家睇、啊、到某一啲呢好经典嘅香港电影场口， 嗯， 跟住大家又去嗰度打卡认识下。 如果啲天台位咁唔知点上去 都唔知啊！ 咁其实天台唔系卡开俾你噶嘛， 又咁， 同埋嗰个天台，大家都未必真系揾得到系边一个天台嘅。虽然你睇翻《无间道》嘅制作特辑，你会揾得到啦。 又咁讲开《无间道》咧，其实今次都有真系《无间道》嘅一个经典音乐咧，俾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嘅。咁但系佢就拣咗唔系天台，佢就拣咗喺深水埗鸭寮街嗰间音响店，就变咗嗰音乐俾大家重温一下。 高音甜低音准， 系啦。咁如果你又中意搭白开逢花市点样样嘅咧？咁原来今次咧就会同大家追寻一下王家卫嘅《堕落天使》，咪、 哦、 有揸住电单车穿越隧道嗰段嘅，咁又可以试下呢个感觉嘅。 系啊系啊， 仲有咧，即系参加呢个咏春嘅课程、 啊， 因为有啲叶问， 哇咁样厉害啊！ 因为叶问即系大家都知道，香港都有叶问啲传人啦，即系继续开武馆噶嘛，继续教大家一啲咏春啦。咁诶，叶问先生亦都好多徒子徒孙， 系啊系啊。 咁啲徒子徒孙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武馆嘅。即系或者叫咏春嘅学习室咁样啦，咁所以啊，如果有啲游客嚟到香港，佢话可能三天嘅体验团。One day 咏春体验课程， 试下先， 睇得几好嗱、啊，因为咏春系广东团嚟噶嘛，即系如果有啲北方啲嘅游客，你都知道我哋依家开放啲新嘅景点，连拉萨都会落到嚟噶嘛， 南拳北腿啊嘛， 系真系，譬如青海啊咁样，即系比较远啲嘅一啲民众都有机会落到嚟，咁你。北拳就同我哋广东拳法有啲唔同、 嗯、 即係佢可能真係有啲冇痴嘅朋友即係鍾意体验一下你join 你一日嘅課程咁樣都幾好喎，其實 武林高手就係咁嘅，要知己知彼。 係啊， 我打開北拳嘅，我都要學校詠春先。 係啊，係啊，呢個好玩啊，呢個 係啊，咁又可以學下。咁當然啦，成個片段咧揾咗好多唔同電影人去執導啦，有好多電影人亦都會演出啦。我最深刻就係阿張藝嘉張姐咧，就同阿林子祥啊，哇，超過半世紀冇合作過咯喎，張姐同阿 Lam， 跟住出嚟呢個效果。即係好睇， 好有味 啊！好睇啊！當然啦，我自己好中意睇林子祥做戲啦，由細到大都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啲短片，我自己都會睇好多次啊。咁、我會推介埋俾一啲內地嘅朋友仔睇咯。咁好讓佢哋真係感受得到香港真係一個盛世之都之餘，仲係。真係東方荷里活，你睇依家，譬如九龍城寨啦、即係上咗咁耐，人哋六七千票萬票房，我可以攞出嚟講下啦。即係去到康城，你諗下拍手掌拍十分鐘， 係啊， 啲外國人 係咁 拍， 真係感動到喊啊，係會演員都會。 我睇到古天樂個神情係咩啊？哇，咁耐嘅，原來外國拍手掌拍十分鐘，我應該呢十分鐘做咩表情好呢？因為係咁望住機望住我，喂阿瑞阿瑞道瑞道，即係阿鄭寶瑞，喂有冇指引？有冇指引要點？ 十秒就話啫， 因為 十分鐘、 啊、你都能夠試想，即係我哋都係一啲舞台嘅表演者啊，有機會啊，你領受嗰十分鐘掌聲，除非你終生成就獎羅伯迪尼路咁樣嗰啲影帝級數。如果你普通一部電影，你去到外国参展，啲朋友仔好高兴，觉得你套戏好正，十分钟唔容易啊！十分钟你享受掌声，头嗰一两三分钟，哇，好嘢！哇，外国真系好识尊重我哋、香港嘅电影文化，中意我哋武打，你自己嘅脑入边都会呈现一啲人哋欣赏我哋嘅影像。但去到第七分钟，你开始冇戏啦。 喂，佢系咁拍，你心谂几时先停啊？我有睇少少睇到个古仔咧，个眉宇之间，喂，几耐咧？我想问啊， 走得未啊？ 因为你一路你戳住个靓仔样冇嚟，成程十分钟戳住， 因为个 cam 系咁即系影住你， 你感动都感动唔到，做一个十分钟嗰个 夸张嗰个 痛哭流涕啊！你都痛哭流涕唔到都十分钟，所以呢个都几考演员嘅演技嘅。即系我有啲电影圈嘅朋友，即系叫做茶余饭后攞呢啲资讯嚟叫做搞下剧啦。咁当然啦，即系外国嘅欣赏，同埋依家好似谂紧呢个《九龙城寨》呢部电影嘅成功，就令到可能政府都有啲相应嘅活化措施，或者有啲新嘅旅游点，就系话俾你听啊，九龙城唔系净系好似香港嘅小泰国，有得食泰面啊，有得买下啲椰汁糯米糕嘅，仲有第二啲嘢睇咯。 系啊，睇翻佢哋今次咧啱啱最新嘅呢一个重建嘅计划啦，所以活化龙城啊嘛，咁龙城区咧佢专注咧就系做翻啲壁画，譬如话都有啲唔同嘅经验啦，以前都试过有啲系大厦会活化咗之后咧，就整翻个特别嘅地方俾大家可以做下啲唔同嘅艺术活动嘅，咁啊今次都有啦，咁据闻咧今次咧有成45位，包括本地又真系有埋泰国同埋海外嘅艺术家咧去到建议一下，究竟点样可以突出龙城区嗰种嘅文化地貌？ 佢有几个唔同嘅主题，我记得好似有泰国其中嘅主题啦，启德都系一个主题嘅，咁唔知会唔会将嗰啲譬如系我哋街道嗰啲路牌咧，就变成一啲可能有机场特色嘅，咁啊令到啲外国游客或者本地居民一睇到嘅时候，就好充分感觉得到呢一区嗰个特色嘅，因为太多人都话我哋每一区可能都有自己特别嘅那个风采嘅，咁但系会唔会再即系出多啲咧咁样？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 系啊，依家咧本该咧都有城寨公园噶啦，咁有少少九龙城寨嘅位置咧，有几个牌片咧都已经俾大家可以睇到啲嘅。咁入边亦都有个 以前嘅模型啦， 系啦，属于九龙城寨嘅导赏团咯，即系你大家上去网站啊，你就会了解到更多。咁所以好嘅嘢，咁啊值得去保育，再加少少活化咧，咁就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总统莱希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乘搭直升机在西北部东亚塞拜疆省，因为大雾等恶劣天气硬着陆，当局已经在相信事发的山区展开大规模搜救。国营传媒引述一个官员说，救援人员曾经接触到至少一个乘客和一个机组人员。报道又说已经发现涉事直升机，但是参与搜救的伊朗红新月会就否认报道内容。伊朗多个邻国都对事件表示关注和提出支援。俄罗斯说准备好在搜查和事故调查工作提供所需协助。欧盟委员会危机管理专员雷纳西奇说已经启动卫星测绘服务协助相关搜查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军方说在首都金沙萨挫败一宗政变企图，政变领袖流亡的前政客马兰加等四个人被打死，40多个武装人员被捕，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人。军方发言人说，马兰加在星期日凌晨带领50多个武装人员企图发动政变，他们原本计划袭击总理图卢卡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巴的住所，因为无法确认两个人地址，转移攻击副总理国民议会议长候选人卡梅雷的住所。武装人员随后闯入民族工总统办公室附近区域。军方目前已经拉了40多个武装人员，目前首都局势已经恢复平稳。美国驻刚果大使说，对有美国公民涉嫌参与政变企图的报道非常担忧，强调美方会全力配合刚果当局的调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以色列之际，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多个地区。加沙民防部门话，以军当日空袭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一处住宅，造成至少31人死亡、20人受伤。目击者话，以军嘅空袭导致有关住宅完全被炸毁，唔少遇难者嘅遗体仍然被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55.8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1，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9,092点，升30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23.01美元，卖出2,423.2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翻清水湾道啦。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海洋公园道。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西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喺九龙区，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里货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大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葵涌嘅永基路有水管急收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咧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啦。咁永基路去翻葵起街方向，近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嘅封路就已经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非正式统计，150遇上170是最完美的组合， 就好像豆腐火腩饭，男人的浪漫。 而当五个女仔同时出现，就一定不止一个虚。 讲打卡， 讲体育， 还会一起跟你玩游戏， 教你成为男女神。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一起 T 一 T， 放松一点。 CIBS 人人广播 斜杠人生013， 十三位斜杠族同大家分享佢哋嘅斜杠人生。 我自己有个格言嘅，第一件事就系谂点样去 make it work， 反为冇话谂有几多钱回报咧，收入系咪等于一切咧？我觉得唔系，反为喺嗰个工作上面识到嘅人，得到嘅经验更加紧要。 CIBS 节目斜杠人生0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联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今日我都做得到呢，咁我哋要关心嘅呢就係、是、检查一下自己订阅式消费嘅金额。例如一啲嘅串流平台。 係 啦，咁除咗串流平台之外，我觉得我哋要关注嘅呢就係、是、你会唔会手头上有啲譬如你买咗啲电器係供緊嘅，又冇违意嘅。因为你有阵时都15、16，老实讲啊，你供几多月，你自己有阵时又唔记得啦，每个月供几多钱，你自己又唔记得啦，供到几时咧，其实又唔会记得啦，你净系会记得就自己呢嚿嘢系供嘅， 系咯， 可能你对住佢都已经用咗成年几啦，你自己供甩咗，你自己都唔知嘅，咁会唔会又有啲收费又继续紧咧？有冇睇咧？原来佢仲收紧钱，咁即系收多咗钱啦。 又例如可能大家都比较睇得多嘅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咧，其实下个月就开始每个月多10元啊。 哎呀， 有冇收过佢啲？email 系咪即刻删咗咧？ 有冇收？应该有嘅。嗱 ，email 就人哋一定系机器送俾你嘅啫，人哋就唔会甩咗你嘅 email 嘅。 但你有冇睇到先？有冇开咗嚟睇下先？每个月多10元、啊， 系咯，嗬、啊哦，我都冇遗意、啊， 我乜都订嘅，其实，所以我。所有嘢都會繼續 keep 住俾錢，只要嗰張信用卡繼續可以免年費嘅話咧，佢應該永續咁樣訂。嗱，你頭先講嗰個串流平台又有啦，咁另一個即係有個 pass 嗰個我又有啦。我最多係咩？睇波嗰啲咁，睇波嗰啲嘢咧就最麻煩， 係 因為有陣時咧禮拜日咧，我中意睇下美斯啊嘛，咁你要睇到美職聯咧，香港咧就只能夠咧。喺生果嗰、那個電視機嗰度有得睇，咁嗰個咧又要額外一嚿嘢，又要嗰度又俾，其實唔多，講緊幾十蚊一個月。A 又幾十蚊，B 又幾十蚊，C 又幾十蚊，夾夾埋埋真係好多錢咯。所以咧，小白講呢個題目咧，我係慚愧嘅，我係覺得自己唔需要嘅。不過我又釐清唔到有啲乜嘢係極度唔需要，同有啲乜嘢係可睇可唔睇。 好多嘢咧都係到你真係想睇嘅時候，你就會。问自己点解我冇登记嘅？ 系啊， 点解嚟到呢一刻我先至会冇得睇嘅咧？咁样系啦，咁所以你话譬如如果奥运咁样啦，全部一齐播嘅，咁你咪唔使烦咯， 系嘅， 或者免费睇啦，即系奥运就即系政府好好啊，即系support 今次嘅巴黎奥运咁啊，香港好多运动员作赛都系免费咁样睇得到， 呢啲都系大家会每日都可能会睇睇，甚至乎每个礼拜都会 check 嘅一啲用紧嘅嘢啦。但系有啲咧可能真系期间限定咧，自己俾咗钱入咗会之后唔记得咗嘅啦，例如系出边啲餐厅嘅集团啦，又甚或乎系如果我就最经典嘅例子咧，就系曾经试过有一年帮阿女整张生日卡电子版嘅，咁就觉得自己整得唔靓，咁于是乎咧就俾钱买咗个平台咧，就有一个类似系年会嘅一个会籍啦，咁就佢帮我砌晒出嚟，好靓，咁就买咗，但系之后就唔记得咗断会， 然后就每一年都仲喺度俾紧钱啦。 好彩我有三个女仔， 咁起码 全部都唔同月份要用得到啊。 系起码用得着咯， 但 系真系有太多。你譬如云端嗰个又会收你一嚿钱 啦，你啲容量有冇增大啊？ 系啦，咁与此同时再加上就系嗰啲美图 app 咧，今时今日咧，佢都好识做生意噶嘛。咁有两间系上市啊嘛，咁佢哋就好识玩嘅，即系免费咧就得三个功能嘅。咁如果你想有14个功能咧，咁你要解锁啦，解锁要点啊？你要付费啦。咁付费咧唔系付一次嘅费用，你要用月费式订。订阅咯，咁好多男士又好，女士又好，中意执相先再铺出去噶嘛，即系特别系个个人人都网红，咁啊啱啦。既然你人人都网红，即系人人都执相啦，人人都执相，咁啊人人都要俾呢个订阅嘅费用啦。所以咧，我睇翻佢哋有啲阵时啲上市公司嗰啲年报咧，话俾你听咧，喂。佢咧開發 app 嗰個價錢咧，同佢而家訂閱嗱，譬如佢講緊有2亿訂閱嘅人啦，嗰2亿咧每個月係俾20蚊人民幣咧，嗰都幾誇張， 係啊， 2亿乘20蚊， 少數怕長計啊。咁我自己都見到有陣時有啲程式咧，就好似阿歐所講，其實佢係會俾月費嘅，咁但係佢哋有陣時有一個嘅付費方式咧，係你一俾咗一嚿錢。可能例如200蚊咁样啦，当你每一个月俾20蚊嘅，但系原来你一次过冧心俾佢嘅话就200蚊嘅，你就买断咗佢噶啦。咁由佢所有 update 啊，各样嘢咧，你就可以揿个掣咧，就已经可以继续咧就使用嘅。咁有阵时候我反而会谂咧，预期我真系会长期用嘅话咧，我就买断咗佢。系啦，咁我亦都唔需要记住就系我系咪每一个月都要俾钱啦，因为每个月要俾咧有个好大问题就系当我想 cancel 佢嘅时候咧， 好烦嘅。 我都唔知道我喺边度搞，我系咪喺翻自己个 app 嗰度搞啊？定係我要去翻我自己嘅 credit card 嗰間嘅個銀行嗰度浸潤翻佢，我有一張單咧係每個月扣錢嘅，我想停咗佢咁樣。係啦，咁我唔知銀行做唔做到，其實照道理應該做到嘅，因為我係俾錢嗰個嚟噶嘛。如果佢冇特別一啲條款去到限制住嘅話，其實我應該係可以停噶嘛。 但係可能有啲朋友就好似我自己咁樣訂閱，可能40几个唔同嘅付費嘅嘢，其實嗰個 credit card 嗰個員工佢都未必即時幫你 check 得到，究竟阿蒙生你係想停邊一個咯？咁都係。系嗰种订阅式系半捆绑同埋半潜藏式去订 到 咧， 连自己订嗰啲乜嘢其实都唔系好记得，同埋你就算你去问啊，你都讲唔出个名啊。 又咁啊，其实都简单嘅。如果你系手机嘅平台嘅话咧，你喺个手机入边用得到嘅话咧，你可以用翻你自己部手机。苹果平台就 App Store 啦。如果系 Android 嘅话咧，就睇翻 Play Store 啦。你入边揿翻自己个头像咧，你会有一个选择咧，就系你所订阅嘅。服務有啲乜嘢嘅？喺嗰度就應該可以一次過睇曬， 哦， 都可以係時候清一清噶啦。 係啊，咁有啲發覺唔需要嘅，例如嗰啲如果阿女慢慢都大嘅話， 係啦，佢又唔需要你再幫佢搞生日會咯，又或者之前啊，可能啱啱大學畢業嘅時候要買啲平台去幫你揼個靚嘅履歷嘅，咁嗰個如果你已經揾到份好工咯，咁又可以唔使噶啦。 係喎，真係要審視一下，有邊啲可以 delete 嘅話咧，咁啊慳翻啲錢。 係啊， 做其他嘢都好啊。 哇，都订阅得几多？ 即时做紧呢样嘢 系 嘛？ 我订阅嗰钱每个月都用紧一个， 系咪啊？ 嗱，嗰个音乐又用咗63蚊， 系 个电视机又用咗68蚊，跟住睇美职联又用多100蚊，我其他唔讲吓。哇， 就已经好开心啦，系咪？ 用紧咁多钱，点算啊？好啦，唔睇美职联啦，睇中超啦吓。 不知道你哋有冇试过一见钟情呢？究竟一见钟情点解会发生嘅呢？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程的原因有几个假设的学说，其中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第一个就是因为错觉而发生的情景，例如第一次见到的人只要是某部分符合了自己的理想，大脑就会擅自断定所有条件都会符合。因为人有很强的主观意识，认为理想中的人就等于中意，所以就会一见钟情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面部特征和自己很像的关系了。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对于眼、鼻、口、耳等等的面部形状和自己很像的人，亦都会不自觉地产生好感，所以亦都会喜欢对方。换句说话来讲，就是似你五官的人比较容易发展出恋情。不过原来由一个美国研究的调查发现，一见钟情的人入面大约有 70% 会因为这样而发展长期的交往关系，包括结婚。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一见钟情的力量真的不可以睇小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成日都话咧读心术嘅时候，其实系咪真系好好嘅，一定有用咧？其实有啲情况都未必嘅。咁、有啲情况咧就话读心术咧就顾名思义啦，佢系可以阅读人哋嗰个嘅想法。咁佢唔系话真系睇到你个人系谂紧啲乜嘢啦，佢系判断你应该。是想的什么东 西， 也都不能够在脑电波上就估计你做什么东西，因为人呢不是机器。你说你做着譬如测方这样，你真的可以在脑电波上读取某些信息，但是都是读取到呢你到底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就不知道你那个脑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东西。所以读心术其实也有很多的缺点，未必是真的样样东西都万事万灵。 是 其中一个呢，就对一些即简单来说不是说思想很复杂的人。有些人可能很简单的，我是就是，我不是就不是这样。那你根本上呢你无从入手，其实你对住他，因为这些人呢太过直肠直肚。那你怎么还想他有机心，他本身个人都没有机心啊。 是 的。那你想什么呢，你没想对住那些人。那所以呢有时候你都要知道你的对手是什么先。那你说如果你我本身我想着用这一类型心理的状态去到请人去到判断一个人到底他啱不啱我公司那里的话呢，那有些部分员工可能他一入来的时间他真的有碗话碗有碟话碟那些，其实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叫做有些老板都捉不到人的套路 了。 是。可能是这一种人。那有时候就可能存在着一些譬如距离的限制。因为读心术其实都很讲究呢，就看一个人他的言行啊、表情啊、各样东西的眼神的接触啊。如果你说距离太远的，咁而家最簡單，譬如之前疫情嘅時候，大家都會用好多網上嘅平台去到做好多嘅會議啦、見人啦、interview 啊咁樣。 個鏡頭都唔開，我點睇咧？ 係啦，假如你 或者你戴住口罩，你話喂嘴角微微向上，都知道你可能係 知㗎， 好驕傲啊，或者有啲沾沾自喜，你完全真係好似完全 smell 唔到佢係咩表情喎。 係咯，咁又或者係戴咗眼鏡，甚至乎你。只是能够靠隻眼去表达或者估佢嗰个嘅情绪同埋心入面諗嗰啲咩，其实唔足够 嘅。 咁你话而家真係你戴口罩你都冇理由叫人哋除口罩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呢，对于真係去到研究读心术嘅人嚟讲呢，其实係好不利嘅。佢只能够就係諗呢一个人可能戴咗口罩佢想遮住某一种嘅嘢。就算佢冇病嘅佢都想遮住某一种嘅嘢。但你唔知道佢到底係遮住啲乜嘢嘅。 人哋冇化妆啫。 係囉，可能只係冇化妆囉。可能就好简单。好啦，咁同埋呢，其实有人读心术呢个弱点系咩呢，可能系一次只能够呢就对于一个嘅目标起咗作用。即係当你分析一 个嘅人嘅时间咧，你只能够系对住一个人，你未必系可能对住同时好多嘅人作好多嘅分析，因为你要好仔细去到观察一个人咧，其实已经好浪费你个心力啊，好需要你嘅心神咧去到 focus on 一件事情同同埋一个人佢嘅言行举动上边，例如我哋成日即系之前讲嗰啲，譬如有冇翘脚啊，只手点样啊，眨眼次数啊，只眼望边啊，咁但系你净系望住嗰个人，其实你可能只眼睄开咗一两秒。佢已經將一啲自己原本你係 catch 到佢嗰個表徵咧，你係失去咗，因為你望少咗佢。咁所以咧，對於一啲你唔能夠全程對住佢嘅叫目標人物嚟講咧，其實讀心術就已經係冇用嘅。咁所以就唔係話真係萬事萬靈啊。好啦， 同埋依家又有啲 freak 係啊， 連佢個樣都係假喎。 係啊， 你仲諗住佢嘅神情係真，冇可能㗎。咁 就誇張啲講，而家呢個年代人皮面具都幾真啊。係 啊， 係啊，咁啊，甚至。乎咧，即系呢啲就真系靠个眼神，同埋靠经验啊！ 即系如果佢，我有阵时都觉得，跟住扯远少少讲啲科技呢啲嘅嘢，譬如啲 fake， 如果有一日系即系你佢模仿咗你嘅另一半话，喂，我而家咧真系有啲事啊，你可唔可以转100,000嚟？真系嗰个样咧，可能如果你平时嘅另一半都系麻烦少少喺财务上咧，可能你都会真系有啲惊佢咧，而你一夜就真系会过咗100,000俾佢，因为嗰、那个。叫做面色嗰、那个人面伪装技术实在太高明了， 是 真系难搞，我觉得。 所以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赞成除咗人面变色之外，就多几款。 系要暗号系咪啊？ 系暗号， 我俾上恋你系咪啊？即系话即系 万里长城、万里长嗰啲 啊，万里长，类似嗰啲啦。系啊， 咁你就要对住电话个 AI 讲下一句啦。 下一句就系 唔拉更嘅， 系啊，下一句咪长洲宾客人数多咯，系啊，系啊，就系用个长城做个对联嘅联头咁样，系啊， 咁呢啲都有趣。咁同埋咧，记住，咁如果你系一个读心术嘅初学者，或者你睇好多书，尝试咧就系用呢一个你自己学咗嘅一啲对于心理上面嘅 knowledge 啦，嗰啲知识咧就去判断一个人嘅话咧，呢个世界。世界上咧，即系懂事嘅人实在太多啦，好多人咧就已经本身系冇，即系叫做好似武装咗自己咁样啊，一啲神情啦，一啲言行举止啦，就系怕俾人去到好容易读出嚟，咁所以佢就会刻意咧去避免某一种嘅状态俾人哋睇到嘅。例如一啲场合，我明知道我而家 interview 嘅时候咧，咁我亦都会知道个老板可能佢会用边一个角度去到睇我、判断我嘅。我有啲嘢特登我系唔做，我伪装咗佢嘅。咁去到呢啲位咧，其实读心术都完全冇用，完全起唔到作用嘅。咁所以咧，就系叫做即系系咪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咧？咁都系睇心理战嘅啫。边一方面即系叫做好啲嘅、高啲嘅，咁咪嗰个咪赢咯。 在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有牙，明明受害明明好漏不讲脏话，明我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又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易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置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有那明明 曾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仍无教，外貌要你终此先放下，齐齐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神秘，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而太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性。 将近九点钟，同大家睇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啦。稍后咧雨势有时较大，大家就要注意翻啦。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啊，依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9:08，5月20日啊，同大家 wrap up 下上个礼拜美股先啊。上个礼拜个别发展啊，美股方面，道指咧首次啊企上去咧40,000点楼上收市噶，市场对联储局咧减息嘅预期降温啦，态度转趋审慎啊，同时亦都咧评估咧联储局嘅官员嘅鹰派言论啊，道指咧收市都有得升嘅，升134点啊，讲上个礼拜五啊吓咁啊，标普500指数咧就升6点，纳指啊反而倒跌12点啦，全个礼拜计，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升啊，连续升咗4个礼拜啦。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 ADR 咧都啊受惠嘅，咁啊开出嚟咧都升115点啦。咁究竟啊今日有冇机会咧望住20,000点去步步进逼咧？因为上个礼拜五咧港股收市就19,553点啦，争咧400多点到咧就有机会达标到20,000点啦。有冇机会平稳上扬？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啦。呢个时间头先喺度讲啦，5月20日啊，520系咪时候呼吁下电话咧？ 梗系啦，唔好错过呢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因为520都系一个流量密码之余咧，更加系大家嘅爱情密码嚟嘅。 冇错啦，咁我哋可以即系，如果你已经系另外一半嘅，咁啊当然系。不断要多谢佢啦，又或者讲下啲爱情嘅说话，即系好似礼多人不怪咁啊！你中意佢嘅，其实讲少几句唔系冇，咁啊打电话上嚟18-43-88咧，可以将你对佢嘅爱意啦，或者你哋嘅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嘅时间啊、爱情嘅说话，都欢迎大家透过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打电话上嚟噶。 系咁，可能碰啱今日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或者系你嘅生日，咁啊更加可喜可贺啦。咁啊18-4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咯。这个时间交给小白讲一下亲子先， 一家大细一起谈，一起玩，一起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 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靓女黄嘉嘉都喺度啦。早晨，嘉嘉。 早晨，小柏。早晨，各位。 系做父母咧，真系系艰难嘅。咁啊，特别喺而家咁现代嘅香港上面咧，咁啊，父母好多都系身兼几职噶，又系人哋嘅爸爸妈妈，又系人哋嘅仔女，翻工嘅时候又系一个工作嘅，有个身份喺度啦。咁所以係好難同時兼顧到咁多個技巧，有陣時自己都會懷疑自己樣樣嘢係咪真係做得好咧？咁對呢一個有懷疑嘅喎。 係、啊，小白，你呢個感覺咧，其實係絕大部分香港咧，我諗99% 嘅家長都係有呢種感覺。係啦、啊，嗱、啊，我不如我又同你玩個練習。嗱，各位聽眾，我哋一齊又做一下呢個練習。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嗱，我想大家咧試下評下分。 嗯。 嗱、啊，呢、這個分數咧，嗱、啊，不過呢個分數咧係評你作為父母嘅分數。 嗯。 你覺得自己作為爸爸或者媽媽，嗱零分咧係最低分，係、啦，十分咧，哇 ，very good， 做得非常之好。 嗯， 你覺得你自己幾多分呢？ 我覺得我諗70-80咯， 都話零至十分。 哦，啊零至十分啊，咁 你自己你想自己爆燈啊？ 咁啊7-8分咯。 哦，7-8分。係咯。嗱，7-8分。 7.5咁樣咯。 都算係幾高喎、 啊。係咪㗎？ 都真係高喎，過一半啊嘛。 過一半、啊。 我以為你會話自己十分嘅。 唔會，因為真係有好多嘢知道自己都好多甩漏嘅。 爭啲咩咧？你覺得你爭咗3分啊，2分？ 爭對佢哋磨練成為男子漢嘅決心。因为两个细路仔都是男仔嘛，咁、有阵时候我觉得佢哋都太柔弱啊，或者系太都会太过重佢哋，即系某啲位置当然会重啦。咁、例如同佢哋做一啲嘅练习，或者教授一啲技能俾佢哋嘅时候，佢哋一放弃咧，我自己都好难去到得几心肝，即你哋一定要坚持啊，咁佢哋有少少真係好容易會 lead 到爸爸媽媽，我就會跟佢一齊放棄。咁呢個我覺得我決心都唔夠，我唔夠嚴格啊。 嗯 係、 嗯、 啊，呢、這個 即係容易心軟啊，唔夠堅忍、 啊。我諗係啊，即係唔係話即係我有好多獎勵禮物嗰、那個先叫心軟，唔係嘅，係有陣時磨練佢哋嗰個決心我都唔夠。 嗯 但我又有得正就係呢個社會咁富庶嘅社會咧。是更加想俾多啲磨練嘅決心嘅機會俾佢哋。 嗯， 咁我覺得呢個方面我係爭啲。 嗯，好。嗱，你爭啲呢一個啦。咁嗱，但係你都有7.5分喎、 啊。 咁即係唔低啦。 即係我會覺得喺時間陪伴佢哋上面啦，或者即係好彩又有你哋社工成日教路，就係、是、點樣去到同小朋友相處。咁、所以喺個技巧上面咧，好多都做得都幾好。小朋友都好容易會將自己唔開心嘅嘢同我分享嘅。咁呢個我都覺得。算是不错喎，起码佢肯讲，佢、都肯 share 咁样。我有嘅时候都会翻去即系警惕住自己，我唔好净系一卵嘴，净系问佢功课点，系问佢你今日学校开唔开心啊？有冇遇到啲咩最开心嘅事同我讲？咁呢啲就真系倾偈，系交流。咁呢啲佢哋都 feel 到系OK 满意嘅，我 feel 到佢哋都系中意呢个屋企，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由佢哋中意屋企去俾翻个评分自己啦。 呢、這个你就用佢哋嘅反应去睇你自己嘅分数啦。啊、但当然7.5分，在我识咗你咁耐，我真觉得你真系。一定唔止7.5分， 系咩？ 即系嗱，如果在我角度啊，即系意思系，如果家长你能够可以时刻睇到自己付出嘅嘢，未必对方咧会有回应嘅、啊，即系未必仔女个回应系会好。 系啊，可能冇乜嘅啫。 系啦，佢冇乜回应，唔代表你冇付出到啊嘛。嗱、即系例如举个例，我认识你，你会好努力去凑放学啦，你会同佢哋一齐去接触大自然啦，系、啦，你会时刻都会陪伴佢哋啦。有时咧，你又会同佢倾偈啦。其实你系摆咗好多时间喺个小朋友身上，好、多心力。 因为过咗都冇嘛，我自己都有个心态就系同佢哋嘅童年啦，佢哋好快大嘛，过咗就冇啊。到时候佢哋10几岁，可能唔理我噶啦。 嗯，咁呢个一定啦。你有定心理准备，即系好啦、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咁嗱，我想大家咧。自己檢視一下，你覺得自己幾多分啊？小白好高分啦、但有啲家長有時候我都見到係好低分嘅，即係可能係4分啊、3分啊咁樣。咁、問佢爭幾多咧？爭啲乜咧？佢會話：哦，我冇乜時間陪小朋友啊！即係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多雙職家長嘅、即係好多嘢全職又做、又做好多唔同嘅嘢，咁變咗咧係冇時間陪小朋友。放咗工翻到屋企，有機會淨係見到個小朋友瞓覺啦。跟住咧得翻星期六咁樣。即係我哋好多愧疚啦，又或者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啦、甚至乎有時火到嚟嘅時候咧，就可能唔小心就會做咗啲自己後悔嘅行為啦。夜深人靜嗰陣時咧，就匿埋自己喊啦。即係好多家長係咁。咁、但係咧，你即使幾低分都好，你要記住咧，嗱，你第二條問題問自己， 點解自己都有呢個分數？ 嗯， 即係你唔係去到零分嘅話，你都總有一兩分或者三四分。 因為愛咯， 你做 愛都可能一個分。 嗱，你諗下，你呢啲嘢都好緊要啊！如果你望唔到自己有做呢啲咧，你就時刻覺得自己好差。 嗯。 嗱，第三條問題啦，就係問阿小白你，大家都一齊做，你作為一個人啊，嗱唔係淨係爸爸， 一個人， 一個人啊，你覺得自己有幾多分咧？ 一個人有幾多分啊？ 係啊，作為一個人。 可能低分啲添，我想可能真系六十几七十分。 你又试过咗啦，即系六分 啊，系喂喂，系六， 好六分 啦，当个六点五咁样咯。 嗯，点解会低咗咧？ 好多自己想做嘅嘢又未必做到啦。咁、既然你系话唔系净系父母嘅角色啦，工作啦，或者做仔女嘅角色啦，或者喺作为一个人有好多嘢想做，但系又冇做到啦。 嗯、 例如。好难平衡啊，因为可能我好想去一次好耐嘅旅行咁讲，又或者我喺个成就上面，我好想做好多嘢嘅，咁但系我又会用咗好多时间处理日常嘅工作啊，日常嘅家庭啊，我又放弃咗某啲嘢，咁变咗喺一个平衡上面咧，我唔算系一个好有野心嘅人嚟嘅，系啦，咁但系我自己都会好想去到冲破某一个喺譬如工作上嘅界限啊，一个极限啊，咁嗰啲位置我又会觉得我又会自己扣咗自己分，系啦。 嗱，好得意啊！呢个分数咧，即系问第一条同第二条咧，真系我试过问好多家长咧，系唔同人有唔同反应嘅、 嗯。 有啲咧系原本比自己做父母嘅高，跟住比自己咧就低咗，好似你咁样啦，低咗、嗯。意思即系乜咧？哦，原来再听落去就系、是。我摆咗好多心力喺作为爸爸或者妈妈嘅角色里面， 嗯、 但系我反而咧平衡翻自己生活嘅时候咧，我就有啲嘢系平衡得唔够好。嗱、 哦， 调翻转有啲家长就唔系嘅，我俾我做爸爸妈妈嘅角色嘅分数好低，但系我俾我作为人 九分 嘅好高， 系 咁即系代表咩咧？哦，原来你个作为爸爸妈妈嘅角色咧，你其实好多愧疚啊，觉得做得好多唔好嘅地方，但系、 嗯、 你人生有好多位置咧。其实都令到你可以活得好嘅， 系 咁我哋好似投资咁样啦，即系我哋人生投资即乜咧？我 all in 入一个股票， 吓 咁你会点啊？如果跌咗， 就冇噶啦， 系啊，即系破产， 系分散投资， 系啦，分散投资，你分散投资嘅话咧，即系你作为爸爸妈妈个身份可能做得冇咁完美。但是你其他不同的包括就是你是人家的老婆或者老公、 嗯、 你是人家的仔女、 嗯、 你是人家的员工、 嗯、 你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 嗯、 如果你其他位置原来都可以给到价值你、 嗯、 令你觉得做得好、 嗯、 其实你不至于觉得自己很差、 嗯 其实这个很重要。 是行过有人小朋友跟你说买支旗可能你帮他几蚊鸡你都可能覺得自己我係好心地善良嘅人、哦， 係啊， 都加咗幾分、哦， 冇錯。所以咧，我哋爸爸媽媽咧要記住，我哋唔係淨係要湊小朋友湊得好 嗯， 如果你淨係 all in 喺個小朋友身上咧，最慘係乜咧？個小朋友其實佢已經係一個人嚟噶啦，即係佢唔係你附屬品，亦都唔係你下屬， 係啊， 佢唔到你冇嘅，其實某程度上， 調翻轉添啊，佢冇翻你， 冇錯。你成日都有一個錯誤嘅感覺，我想操控佢，我要操控佢，佢要跟我。你就好多失落啦，好多失望啦，甚至乎做一啲嘢原来同你想象中唔同，你会觉得自己做得好差啦、 嗯。 但其实小朋友好多嘢咧，唔系净系家长嘅、 嗯， 即系佢好多因素影响佢。咁所以如果嗰一 part 唔好，但系我其他部分令我个生活其实过得唔差、啊 嗯， 其实好紧要。所以有时候我哋话，我家长要多啲 me time， 系啊， 即系 me time 唔系打机、啊，因为嗱你打机如果话我令到自己好兴奋，令到自己好有成就感、啊、，OK 冇问题。咁、 啊、 但系原来我攞嚟 kill time 嘅、 啊， 即系嗰样嘢令唔到你生命丰盛嘅。咁、 啊、 我非常鼓励大家就系、是、你 me time 嘅时候系要揾一啲嘢令到你觉得你系有价值嘅，令到你觉得呢一样嘢系值嘅、 嗯， 而唔系净系。让嗰样嘢，我纯粹想个脑唔谂嘢。 而家好多家长咧，你个例子好啱，佢哋真系 me time 嘅时候都系煲剧、打机、 啊， 即系嗰个未必系真系可以令到自己生命有裨益啊。 系啊， 這个都系一个很大问题。 系啊，所以鼓励大家就系放开啲，俾自己嘅生命、啊，你小朋友咧去到小三小四咧都唔到你冇啊。就好似你又先咁，哇！佢想黐你啊，唔好意思啊，我唔想黐你啊，佢唔会黐你咁滞。所以你系要揾翻自己生活，其实时刻都要揾到自己生活。 啱啱系啦，咁家长都要认清自己嘅环境，认清自己嘅分数，咁啊谂下下一步我哋应该点样筹谋啦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上星期咧就系母亲节，而喺动物界，唔同动物嘅妈妈保护小朋友嘅方法都唔太一样噶，有啲甚至为咗保护 B B 会牺牲自己添。而今日就要同大家睇下，究竟喺世界上面有边啲系好伟大嘅动物妈妈啦。章鱼妈妈一生只会进行一次嘅交配，交配之后就会产卵，而呢啲嘅卵系会好似一串一串咁样连埋一齐。而章鱼妈妈咧就会喺佢哋嘅侧边寸步不离噶。而为咗唔会俾寄生虫埋到佢啲卵度，章鱼妈妈会不定时咁样去拨动水面，令到海水不断咁样流动。而喺孵化期间，章鱼妈妈系唔会食嘢添啊。直至啲章鱼 B B 喺几个月之后孵化成功，章鱼妈妈就会用最后一道力推佢哋出去大海洋。所以话，无论系人定系动物，母爱嘅力量都系非常之大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或者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已泪透，根本他跟我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暗流，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从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根本这一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但是也无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到底挽留，注定失手 属于林峰全新的作品《爱在三千的宇宙》。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二十号星期一嘅朝头早，早晨阿昌，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晚上六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认识人大政协啊，咁我哋就请嚟咗全国人大代表黄冰芬上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佢嘅睇法。佢会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可以咧帮助我哋香港嘅年轻人更加了解两会嘅工作感话。节目咧，另外咧就会同大家报告一下啦。全国人大代表林志颖咧喺呢个人大会议上面，佢提出咗一个议题啊，就系点样去巩固同埋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与贸易中心嘅地位。大家想认识呢一个议题多啲嘅话咧，记得要留意今晚傍晚六点三十五分嘅认识人大政协啊。 去到晚上八点钟嘅大师对谈，今集系讲啲咩呢？ 嗱，呢个大师对谈今季咪一路同大家讲下香港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嗱，今集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主题咧好特别，系一个动作嚟嘅。咁系咩咧？就系扇面啊！我唔知船仔你有冇玩过扇面？扇面即系点咧？即系用人手咧拎住条车衣扇一条扇咧，加埋嗰啲海棠粉，即系啲白色嘅粉，就搭呢块面嗰度，就去除面毛啊！当中刮下刮下咁就好痛嘅。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妈都识嘅，我婆教。我妈见过佢整，跟住贪得意走埋问佢妈妈系咩嚟啊？ 咁佢扇咗我一下，痛到流眼水。 哦，系啊，我以为系可能你第一次你块面唔系好习惯嘅时候先痛，定系其实都唔系，其实每一次都好痛嘅咧。 我已经冇第二次啦，因为第一次嗰个童年阴影，我已经唔敢再扇，我亦都冇见我妈再做呢件事嘅。咁但系我唔知道我妈嘅手势系咪正宗。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据讲原来咧。歷史源遠流長，所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嘛。咁我哋今集呢個節目呢，就請你一位扇面嘅師傅，咁教大家要用啲乜嘢裝備啦，咩手勢啦，同埋其實原來佢背後有一啲文化喺裏面。有興趣認識呢啲中國傳統嘅美容知識嘅話呢，記得要留意今晚八點鐘嘅大師對談啊。 阿昌啊，如果係你媽咪再而家俾你試多一次扇面，你會唔會去試啊？ 嗯，我想我会去美容院多啲咯。 我都系净系试过美容院嗰啲脱毛疗程咯，但我真系冇试过试面，我系想试一次嘅。但系咧，因为我成日咧都觉得，如果你本身唔算好多毛毛，但系如果你去可能佢扇过一次面嘅话咧，其实佢可能会生多啲添咯。 哦，即系有啲似我剃须一样系嘛，即系剃下剃下，每月剃就越多同埋粗啊嘛。 系啊系啊， 唔知系咪同一个道理？ 系啊，可能系，但系可能佢又话唔系噶，佢呢一款扇面咧系特别好嘅咁样，我都唔知道。咁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晚上八点钟嘅大师对谈啦。去到晚上十点半嘅超能蝴蝶，究竟啲蝴蝶有几劲先？ 嗱，呢个超能蝴蝶咧系个纪录片嚟嘅，咁啊讲紧咩咧？蝴蝶同飞蛾咧飞得好靓噶嘛，咁但系原来咧喺科学家嘅眼中咧，佢哋唔止靓嘅，仲系喺佢哋嘅身上咧有好多好精彩嘅研究同埋发明，可以透过佢哋咧得到启发嘅。咁当中有啲乜咧？譬如节目我会同大家介绍一种蝴蝶，叫做大蓝闪蝶，咁啊蓝色啦，好大啦，闪闪亮啦，个名讲晒俾你听噶啦。咁啊原来咧透过佢对翼咧，点解会发到一啲蓝光出嚟咧？有啲美国嘅大学研究所嘅教授发现咧，可以透过研究佢哋嘅翼嗰个结构咧，原来佢哋能够吸晒所有颜色嘅功能嘅。咁啊透过佢哋呢个研究，系一个纳米嘅科技嚟噶。可以咧研究到一啲能够吸收光谱里面所有颜色嘅物料，系带嚟咩咧？唔系做衫嘅，原来系带嚟咧可以再生能源嘅革命性改变咁话。我想象唔到系点样。另外啦，有啲容易啲明嘅就系咩咧？原来蝴蝶同埋飞蛾咧，佢哋啲翼咧抗水性系好劲嘅，即系所以佢哋唔怕落雨嘅。透过佢哋呢个性能咧，科学家咧就可能可以研发出一种唔会沉嘅金属啊。咁我嚟做乜呢？唔係做船喎，其實而家船都係金屬做都唔會沉㗎。係 啊， 係做乜呢？原來未來呢，我哋咪温室氣候呢，咁咪令到海平面不斷上升嘅。咁有機會呢，我哋嘅世界可能會變成海世界嘅、水世界嘅，即係我哋會喺個水嗰度浮啊。科學家透過蝴蝶呢一個抗水特性呢，能夠做到一種金屬唔會沉，就可能可以建造到一啲漂浮城市啊。咁係對於我哋人類未來嘅生存咧，好有貢獻。咁大家想認識多啲嗱，當中呢度仲有好多研究嘅，包括係能源啦、醫藥啊，甚至乎係檢測有毒物質，都可以透過蝴蝶同埋飛蛾對翼啊，去到啟發到科學家一啲靈感嘅。咁大家想認識多啲呢方面嘅嘢咧？开下眼界，咁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超能蝴蝶啊！ 其实科学家咧成日都系揾一啲动物咧嚟作为一啲嘅题材或者佢研究嘅对象咧，希望咧就可以帮到人类。譬如一开始个飞机都系睇下啲雀仔系点样飞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得到一啲启发关于蝴蝶，因为咧我自己咧本身系有啲惊蝴蝶嘅，我唔知点解觉得佢有啲恐怖。 咁靓都惊？ 佢飞落我度嗰下我惊咯。 哦，咁系对你一个赞赏，你可能似花。 我有冇谂过呢一方面话、啊、唱？我觉得一定系因为我靓啦。好多谢你嘅赞赏，咁但同一时间，大家咧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嘅超能蝴蝶啦。今日唔该晒阿唱，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 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睇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加元 1.361， 人民币 7.229， 英镑对美元 1.27， 欧元对美元 1.088，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 日经平均指数报39,376 点，升589点，港金报22,59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4,308美元，卖出24,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咁另外就系跟进翻。较早前丽景山路去长沙环方向，近住葵涌医院路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咗场，龙尾就去到下葵涌分科诊所及特殊教育服务中心。另外较早前呢一个意外亦都影响到葵涌货柜码头南路上翻去丽景山路比较挤塞噶，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御龙居，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咁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就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红棉路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新光中心。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就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上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车多，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乌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最新的大碟打进美国大碟榜的冠军宝座，而碟里面多首的 single 同时登上十大，包括有这一只和 Post Malone 的合作 Fortnite。 上星期的第四位进至本周 Hong Kong Top 10亚军宝座，坐亚望冠啊 ！Taylor Swift featuring Post Malone Fortnit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完结篇， 离异多年的萧露同一乐用尽千方百计，都冇办法为女儿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去医病。面对濒死的和，各 人嘅心结又可唔可以化解？而和和最终又可唔可以得救？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踊跃啊， 系啊， 系啦，咁啊，所以都有唔少嘅听众打翻上嚟啊嘛，多谢大家支持先啦，咁啊，有一位听众咧，咁啊，佢就叫 Raymond 嘅、 ，Raymond 哥， 咁啊，头先同佢一路倾嘅时候咧，佢就话好想多谢佢嘅太太，24年嚟咧就一直就陪伴住佢，系啦，不离不弃，咁啊，当然佢都好想自己亲自去到讲啦，咁但系佢亦都讲到明啦，啊，咁啊，一阵间即系而家啦，系9:41嘅时间咧。如果佢打俾佢，佢冇聽嘅話咧，即係代表佢已經翻緊工啦，係、啦，因為佢嘅工作咧，咁啊需要可能呢個時間，阿 隨時候命， 老闆都喺附近啦，咁啊就打唔到俾我嘅話咧，你就點都幫我同老婆講句，阿 Raymond 要同你講咧，就係我愛你啊，老婆咁樣，所以咧就打唔到俾佢咧，就將呢個愛嘅金句咧就講翻出嚟，咁啊希望咧就 Raymond 同佢太太咧都收到啦， 好啊好啊，開心開心， 冇錯，咁啊希望 接通到電話嘅咧，我哋亦都有另外一个特别嘅点唱， 系、有另外一位听众、 系啊，呢、這个时候有阿 Miu 啊， 早晨 ，Miu， 早晨， 你好啊， 你好啊 ，Miu， 咁啊，你都系打通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开心嘅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噶？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系我十六岁嘅女生日啊， 嗯， 系， 咁虽然而家佢翻紧学，咁但系都啱啱听到话点唱咧，就啊即刻试下打下嚟啦，咁我好开心打通咗，咁 系、 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咁样咯， 系，佢都听到噶，因为佢可以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啦、16岁咯，咁你有冇谂过今日点样同佢庆祝噶？ 系啦。 其实昨天已经吃了饭啦，揀晒礼物咁样啦。 揀晒礼物。 会送啲乜嘢俾一个16岁已经半成年嘅一个啦，即係我哋通常都话18岁先係成年人嚟㗎。咁、但係喺好多国家或者好多地方，其实16岁已经觉得、你都差唔多出生啦，或者有开始成熟嘅思想啦。妈咪作为妈咪啦，会送份点嘅礼物俾佢啦。 其實都是佢自己揀的，咁利是就一定有噶啦。咁、今年佢都是離不開青少年的電話咯，但係佢都是幾年冇換噶啦，係啦， 係係 差唔多啦， 所以都 OK 啦，係啦， 係時候跨代咁樣 啱啦， 換啦， 跨代我覺得係 OK 可以接受嘅。 佢都好即係佢唔係話揀最新款啦，佢、反而今年係啦，要揀翻上年嘅款咁樣咯，所以都幾難揾啊， 都識得幫你慳喎， 係咯。 係佢反而佢睇啲功能性上嘅，佢自己適合嘅，佢嚟即係選擇，就唔係話要最貴。甚至乎佢食饭咧，佢都唔系话要最贵，要食好嘢，佢即系佢要拣佢中意食嘅嘢咯，咁样咯。 哎呀，好理性啊！ 系啊，同埋好知自己要乜嘢啊！ 系啦， 系啦，系啦，佢好知嘅。咁所以都想分享翻少少咧，其实佢都系一个运动员嚟嘅。咁佢即系自细咧，小学嘅时候咁都成日同佢出出入入比赛啦。咁有一次咧，佢就即系。接力嘅时候，其实佢短跑系啦，有个人短跑啦，就有接力啦。咁喺接力嘅时候咧，佢就系第四棒嘅。咁跟住咧喺第三棒交俾佢嘅时候咧，初赛嘅时候咧，佢哋接棒喎。 哎呀， 紧张啦，系啦。咁跟住佢哋居然即系佢冇放弃，咁啊即刻执翻个棒，即刻再去冲。咁啊最后第八线咁样入到决赛，咁最后个决赛都攞到第二，咁都好开心。嗰一年系即系好開心係見到佢咧，跌低唔放棄，咁所以都想佢日後個即係學業啦，嚟緊兩年後 DSE 啊，個大學或者係日後工作都記住呢一點，即係跌低唔好放棄，都會有成功嘅一步咁樣咯。 佢會唔會諗住真係第日係從事運動員呢個工作啊？ 佢想㗎，佢想㗎，係啊， 即係幫香港跑步跑得快攞牌。 係啦，因為啱啱全港運動會啦，咁其實早兩個禮拜都個人賽都完咗，咁就佢代表佢個區就第四咯，100米。咁嚟緊26號都有個200米同埋接力，咁希望佢可以攞到佢嘅即係心目中嘅成績啦，咁樣。 哇！聽得出人都已經準備好做運動員星媽啦，成個 schedule 鋪排已經係搞掂曬啦。 港運會都唔講得少啊！通常咧，即係香港田徑代表隊咧，港運會咧頭嗰一兩名咧都好大機會會入到去。系啦，或者唔好话港队啦，即系入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受训啦。其实你又要 都系佢嘅梦想。 系啦，咁希望真系可以梦想成真。 系啊，有梦想好好、啊。 即系都庆幸佢系运动员，咁有嗰种即系坚毅嘅精神。 好啊，开心开心， 系用呢一个态度去做人做事，咁都系放心啲嘅。 好啊， 靓女， 系啊， 你都听得出妈妈系全程都系不断支持 佢 嘅， 支持嘅，支持嘅， 系嘛？佢比赛你都有去睇噶嘛？ 小学嘅时候就全部冇缺场嘅，但系中学开始就即系都唔好现场出现啦，工作忙系啦，喺即系会喺电视度一路抱住成日咁样咯，跟翻佢嗰个出场嗰个时间咁样咯。 系有时又怕可能阿女会觉得如果屋企人喺度有另外一种嘅系支持嚟嘅，不过系压力嚟嘅，系啦，又俾翻啲空间佢同嗰啲可能朋辈咁，可能仲好啊。系啦，喂，我知道阿喵你咧就阿女生日啦，如果你有啲咩特别嘅说话，都可以同佢即系听，叫佢听翻 archive， 咁你有啲咩特别嘅说话可以同佢讲啊？生日16岁啦， 系啊，祝佢嚟紧每一年都开开心心，自己定到目标都可以去逐一咁样即係做得到咯，咁同埋如果佢成績方面，其實都知道佢有一定嘅壓力嘅，咁但係唔緊要嘅，我覺得盡咗力真係唔係最好嘅，唔緊要嘅，咁總之屋企人永遠都係會支持佢嘅。 哇，好強大嘅一個 backup 啊！希望你全家都開開心心、幸福，仲有生日快樂啦！咁啊，佢又夢想成真啦，我哋又期待咧，往後喺唔知第幾季嘅奧運嗰度又睇到我哋有田徑嘅超新星代表中國香港隊啦！ 到時可以欣賞一下咧，就係阿喵啊！即系叫做运动星妈嘅庐山真面目啦， 好唔好啊？吓， 唔到， 好，我哋一齐听歌啦，多谢你电话，好嘛？ 多谢阿喵， 识我嘅人，所有都身体健康，系啦，点唱都会点埋俾你哋听，即系你哋都日日精精多多听众听你哋嘅节目， 多谢你， 多谢你，拜拜， 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每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些。我最爱你。这心一起发疯，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 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荞麦面咧系一种嘅面类，我自己都好喜欢食嘅。系啦，咁啊，佢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咁啊，如果你话喺屋企，你唔知食咩好嘅话，其实你有荞麦面，亦都有少少嗰啲普通嗰啲豉油咧，其实就已经可以做到嗰啲冷面啊。 系啊， 系啦，咁你叫做落一落佢啦，跟住咧佢嗰个冰水系我经常都会做嘅嘢嚟嘅。因为啲面的而且确咧喺佢热紧嘅时候，你俾佢过一过冷河，系可以迅速咁样令到佢冷却，咁令到个面质。更加彈牙，跟住再我亦都中意有 wasabi 嘅味啊，咁啊加落去，亦都會加好多嘅紫菜，咁仔仔又中意食啦。小朋友普遍嚟講都中意食紫菜嘅， 係啊， 林尖解嘅，係啦。 咁好，紫菜都係有營養價值嘅， 碘啊咁樣都好營養豐富啊嚇。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已經令到你荞麦面容易受歡迎嘅原因啦。咁如果你話你屋企本身都平時有啲可以有炸開嘢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將一啲譬如蔬菜，甚至乎譬如青椒啦，或者有啲朋友可能。准备定啲普通嘅鱼柳啊，或者系虾，咁你都可以呢个炸咗佢，咁荞麦面都可以做个汤嘅。咁如果你又有一啲譬如汤包，咁你真真正正嘅一碗荞麦面，你就已经可以好快脆，亦都可以整到。咁荞麦面咧有咁多唔同嘅整法啦，咁所以佢都好容易咧就会受欢迎。咁最难得嘅嘢就系荞麦面本身咧。佢咧係好健康嘅，咁荞麦面佢有啲咩健康咧？咁都可以喺飲食圖鑑同大家講下啦。佢咧經過唔同嘅研究之後啦，就話到佢如果係一啲叫做控制體重嘅人士嚟講咧，其實都相當之受歡迎啊嚇。係啊，咁佢對於咧即係譬如減重啊，或者係膽固醇各樣嘢咧，降呢個油脂咧，其實佢做到個幾好嘅功效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朋友都中意咧就係喺肚餓嘅時候咧就選擇荞麦面，咁啊令到自己有幾好嘅選擇。咁又有啲文章就話到其實。佢亦都咧對於一個護肝嚟講咧係幾好喎，咁啊可以咧就因為佢入邊好多唔同嘅元素，能夠抑制呢個肝臟發炎。系啦，咁所以有阵时啲譬如肝可能有少少问题嘅朋友，佢哋亦都咧就系经过医生建议之后啦，咁啊问过医生啦，佢哋都觉得荞麦面系一个几理想嘅选择，亦都可以饱肚嘅。咁同埋佢入边本身因为麦好多嘅麦喺入边制造出嚟嘅面咧，佢对于嗰个心血管啊预防疾病嘅时候咧，都有一个几好嘅作用嘅。咁所以我觉得荞麦面咧。唔錯喎，即係簡單得嚟咧，佢亦都有好多咩佢降埋血糖啊，即係幫助大家健康嘅嘢。咁所以你話星期一你想 Green Monday 食得好啲嘅時候，不妨可以選擇荞麦面啦。 我的享乐时代。 食得好要健康都仲要系运下动先至得嘅，因为始终运动都系令到自己身体啦、身心灵啊有个好好嘅充电嘅好机会嚟噶。咁、今日咧就讲下啲唔同嘅亲子运动啦，因为咧大家都喺度尽量安排紧暑假嘅时候，啲仔女做啲咩好啦。咁我同步都系谂下，不如咁啦，如果仔女有运动，自己都可唔可以趁住佢哋运动嘅期间，又未接到佢哋放班嘅时候，自己都做下运动啊？ 系，或者坊间而家好多咧嗰啲亲子跑啊， 系啊， 即系同嗰啲动漫人物聯成咗之後咧，係啦，佢通常咧就係跑兩 K 啊，兩 K 到啦，兩 K 至五 K 啦，如果親子嘅話， 兩 K 至五 K 啦。咁如果你兩 K 嗰啲，其實都唔難達到嘅目標㗎， 輕鬆跑啦， 輕鬆跑啦。 咁甚至乎有啲可能係主題樂園嘅，亦都鼓勵你，如果係跑啲親子類嘅跑嘅話咧，你可以著埋你自己中意嘅卡通人物嘅衫去到跑都得㗎。咁據聞咧，主題樂園嗰邊咧就已經講咗㗎啦，十一月份佢會再有呢一個嘅馬拉松嘅活動。咁、今次咧就唔係淨係跑樂園出邊嗰個湖畔公園啦，就入埋去阿爱沙个城堡入边跑， 系咁好多人都想跑， 系啦， 会着住啲公主裙跑啊，虽然 有啲裙拉裤啦嘅感觉， 就唔系咁好嘅其实，但系冇嘅，你平时嗰啲譬如星球大战跑，啲人都系着到成个白冰咁样跑， 系咯。其实我觉得如果呢一类型嘅叫做 character 跑咧，扮牛仔几好嘅，因为你可以条腰嗰度整埋个码头喺度扮自己跑紧啊嘛， 又系， 系啊，几容易做到， 又系，咁啊呢一个主题乐园佢哋嘅跑通常都分几个不同嘅类别啦，咁当然会有啲专业跑手，佢就可能跑十 K 甚至乎系半马啦。咁、但系有啲都系预咗小朋友会参与嘅，佢可以短到系唔够一公里嘅跑都有嘅。咁、就真系可以俾啲 即系打打卡玩下， 识得行啊，又或者系识得跑少少两三岁嘅都可以尝试下。到边有冇中意嘅公仔嚟帮你打气？ 系因为佢哋跑几步要唞一唞 系啊， 跟住唔知跑咗去边，可能行错方向啊，你要带翻佢翻嚟啊， 翻转头跑。 小白都經歷過嗰啲，最終係爸爸抱住你跑完咗就算啦。 係啊係啊， 咁有呢類 咁都啱嘅， 所以啱噶啦，唔夠一公里嗰啲啊啱噶啦，係啊，唔係爸爸辛苦啊。 嗱，但係如果你又想 跑翻去，你跑終點去跑去起點， 因為佢中意嗰個喺起點嗰度打氣啊。 係啦，喺起點嗰度。 但係如果你想又專業少少，又等啲小朋友咧，唔係淨係會去湊熱鬧嘅話咧，又可以嘗試一下，因為另外一個咧就同香港運動員一齊跑啦。 哇！ 嗱，呢一個咧就近啲，唔使等到十一月嘅，呢個咧係嚟緊嘅六月23号咧就会喺西九文化区举行嘅2024奥运日嘅活动之一嚟嘅，因为其实成年串嘅活动咧由六月份开始去到八月都有噶，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嘅盛事啦。咁啊，今年咧邀请到四位本港嘅运动员咧陪住大家一齐跑呢一次嘅马拉松嘅，咁佢分别咧会有三公里啦，有五公里咧，都系两个人组啦。咁如果你系亲子轻松跑嘅咧，两公里嘅啫。咁啊，包括咗有边啲运动员咧？田径方面咧有李子豪啦，跟住篮球员方成义啦。体操运动员有吴乔聪啦， 太极运动员啦系嘛，郭婉莹系嘛， 冇啊，但系今次咧有壁球运动员何子乐啦，咁、四位本港嘅选手陪住大家一齐去呢一次嘅一齐运动员嘅跑啦，咁同埋今次咧都几开心嘅，因为佢都系有啲基本嘅，譬如话你会想象得到介绍下啲咩嘅运动啊，奥运嚟紧有啲咩项目，大家又可以集中去欣赏一下咁样样，咁所以个报名咧就系由今日开始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去到今个月底5月31号咧就会截止嘅一个活动嚟嘅。 依家坊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跑步比赛啦，即系我有朋友住喺科学园嗰边附近啦， 经常有 咧，嗰度落咧有阵时落去，譬如买个早餐食啦，咁原来咧佢哋分开两三档嘅，即系意思系咩咧？七点半有一档起跑啦， 咁样噶， 跟住到九点半有另一档换咗 backdrop 之后再起跑， 有嚟， 跟住可能到11点零12点或者到晏昼两三点有另一档再起跑啦，咁样，咁我哋依家香港好似一个真系。认真嘅跑步城市咁样 啊，嗰、个位跑其实咧都舒服嘅，因为越嚟越多呢一类型或者呢一种环境咧，去到俾大家跑，又有河边啦或者海边啦，吹住风，咁啊等大家又可以降下温啊，舒服啊，又 呢位跑咧唔使封路啊，最紧要即系你唔使警察哥哥或者警察叔叔， 沿住单车径啊嘛，佢又可以 系啊，咁你嗰条路本身你主办方你揾咗少少嘅资源，跟住做，跟住同有关方面讲声，跟住你就正。即係好 smooth 咁就跑到咯， 同埋好好打卡啊！呢啲位 係 打卡就你一有少少陽光，其實已經可以好靚， 冇錯冇錯， 正啊！ 如果可以同埋小朋友一齊去玩下親子跑嘅話咧，仲可以即係留倩影啦。原來當年爹哋媽咪同你一齊流過汗噶，你記唔記得㗎？ 記得， 睇翻張相先知道。 唔記得嘅即刻攞相啦，可以。